好啦，咁我哋讲下啲剧先啦，系嘛？咁啊，有啲咩咧？喂，其实啲新嘅日剧其实都好几套我哋未介绍嘅，系啦。咁啊，当然啦，中间系以骑呢嘅多吓，不过咧都好创新嘅。咁啊，创新就当然有成功有失败啊。咁啊，我哋觉得反而好睇啲咧，有一套佢哋亦叫做秃鹰。咁我唔知点解亦做秃鹰啦，系嘛？即系其实我哋记得咧，即系呢只其实系。即系我唔知叫乜咧，鹰咧，最紧就系嘛，秃鹰就系光头嗰啲，就秃鹰嗰肉酸啫。啱啱蜘蛛侠打嗰个啦，嗰个叫秃鹰啊嘛，罗 家英扮嘅 啫嘛，罗家英嗰个啦，系啦系啦，用脚出鹰爪功个秃鹰啊嘛。咁我哋平时讲呢啲系叫咒嘅喎，如果日本嗰啲称为系嘛， 系 咒啊，咒即系飞鹰侠啊，大咒之剑啊嘛，系或者好多卡通都系啦，唔系咒系鹰啦，系啦。咁啊，細只啲嗰啲準啦，咁啊唔會話秃鹰咁核突嘅，咁啊唔知點解中文會咁樣譯嚇。咁我睇佢其實即係神雕啊， 冇咁大隻咁又， 唔係神雕係佢整到咁大隻啫，本來雕嗰啲正常噶嘛，你射雕嗰啲係 咁啊係係， 咁嗰啲正常， 唔係啊，其實都好大隻噶，不過冇人咁大隻啫， 係。 咁我唔知佢點譯啦，總之佢係譯做秃鹰，咁但係呢其實另外有套美劇佢又係譯做秃鹰，咁好混亂嘅，即係另外嗰套係講啲係咪啲特工嗰啲嘢嘅，即係佢諗叫 Condor 咁樣係咪，係囉鹰囉，咁呢一套就係、是小說改編，咁我呢陣先講啦，呢套反而我覺得好睇嘅，咁同埋其實已經係翻拍㗎啦，就唔係真、啊、其實即係好幾年前呢 NHK 版就拍過，哇！嗰、那個靚仔度咧，係 Ben Sir 咁嘅樣嘅，嗰、那個主角係， 係深藍噴啊，叫做 係啦。哇！嗰、那個造型真係阿 Ben Sir 係咪真係參考咗佢啊？其實係，佢參考咗 Ben Sir 啦，我唔知啊，係啦，係啦。我發覺而家啲日劇啊，好咩？喂，睇到好多無線嘢參考啊，我覺得係啦。 撞樣啫，可能佢兩個 撞樣啊。咁新呢套，我覺得佢睇完啦，啊呢、這個黃子華絕代雙驕嘅 嚇， 嗯， 其實似絕代雙驕嘅正經版多啲嘅。好啦，咁啊，陣次講呢個啦，喺呢個好睇嘅，反而壓後少少啊。咁另外有一套叫做咩《透明的搖籃》係嘛？咁呢套係話係咪啊？劍心嗰邊話係即係最冇期待嘅一套日劇係嘛？馬仔話 係啊，咪低啲咧，我見到啲期待都係 係咯。咁但係人哋拍咗出嚟 O K 喎嗱，咁其實以上呢啲都係有原著嘅，即係有小說啦，或者有漫畫啦，係咯，係咯。咁其實好多套都係嘅，我哋一陣講好多套其實都係有漫畫嘅。咁不如先講嗰啲騎呢嘅先啦，好嘛？ 好， 騎呢嗰啲我哋講下嘅啫，唔常講嘅，包括有咩咧？這個投資者二世啦，有呢個叫做啲乜鬼 Giffa 佢個全名係乜嘢咧？佢有長過個名 ，Giffa 復仇的贈與者， 復仇的贈與者係啦，即係送啲復仇俾你係啦。 報仇 咁啊？仲有咩㗎？仲有好多出嘅喎，仲有咩㗎？ 仲有一套叫神速偵探嘅。 我神速系咪过早啊？即系点样叫过 早？ 即系话咧， 探啊！ 即系话咧，佢其实咧喺啲凶案未发登到之前咧，佢已经俾个洞悉先机俾佢阻止咗嘅。咁佢就喺度，即系冇杀人，即系未能够成功杀人啦。应该话个对方啊嘅一个嘅推理剧咁啊，都几无厘头嘅吓吓。咁呢套我唔知佢有冇原作啊，但系头先嗰两个都好似系有嘅吓，即系有漫画嘅好似吓。咁啊，讲下边套先，想讲下边套先，边套最骑呢？觉得 最骑呢？咁 最废嗰套先啦， 边套啊？ 喂， 马仔讲边套啊？听唔到你傻嗰声啊？ 哦，最废嗰套先啊， 喂，系一边套就系边套 啊？投资者二set啊？ 投资者二set，哇！投资者二set竟然系最废啊？点解咧？其实咧，佢即系好奇怪嘅，因为故事咧就话佢哋其实系一间高尚学府啦，咁啊讲到 中学嚟嘅， 好劲。中學嚟嘅啫，係啦，即係佢講到史丹福咁嘅好似啊，大佬，咁啊又係入得去，即係全部都好級好 top 啊，好勁啊，咁但係咧，佢仲話咧最特別就呢間嘢咁學費好貴啊，係咪入呢啲都唔係喎，免費 啊，係免費喎，係 啦，係啦，咁免費，咁何來會咁咧？咁都佢都覺得好奇怪嘅。咁啊，當然佢哋因為免費啫，吸引到好多即係本身又好成績，但係又可能又未必即係好有錢嘅家庭咁嘅主角性係呢啲。咁佢好犀利嘅，佢話佢係嗰年呢好似係最男生佢係最高分嘅。係 啦。 咁佢做乜嘢呢？咁原來佢話每年呢就會搵最高分嘅一個男嘅同最返一個女嘅呢就加入佢哋有一個學部啊。 係一個秘密嘅學部嚟喎，仲要係嚇。我唔知係咪其他嗰啲學生都唔知道佢嘅存在嘅，咁啊有秘密基地咁，唔知喺嗰啲乜鬼度入去嘅，唉，都唔知嗰個圖書館嗰啲櫃啊，嗰個咁啊噴開咁樣，係啦，搞到啲蒙面超人定秘密隊定乜嘢秘密基地嚟嘅，係啦。哇，咁做咩嘅咧？保護人類唔係，其實係買股票嘅啫嚇。咁原來佢哋有個投資部咁嘅學部嚟嘅，話學部，突然咧成間學校嘅資金就係嚟自嗰個學部噶啦。咁啊，咁你以為哇，咁好多人噶啦，係嘛？大時代又唔係話得幾兜友嘅啫，好奇怪啊！不如話每年都抽兩個，咁最計都幾廿人啦、啊。咁點解又得幾兜啊？我唔知啊，你問佢啊 ，OK？ 因為佢而家呢度咧已經有一男一女，即係男主角啦，同埋另一個佢話係中國妹嚟嘅，因為佢夾硬扎咗個兩隻雞咁啦，即係春麗。又好啊，神樂又好啦，即係都係咁啦嚇，咁佢仲要專登解釋咧，話佢係因為佢係刻意模仿即係日本人眼中嘅中國人咁樣嚟去裝扮嘅，佢仲咁講嘅喎，即係佢係有解釋點解佢咁樣著嘅，因為佢都知道中國人唔係咁嘅其實嚇，咁但係佢就專登 cosplay 咗啲即係佢哋眼中嘅中國人喎咁樣，咁啊咁當然個現實嘅演員就唔係中國人嚟㗎啦，咁佢咪間唔中突然間講句唔鹹淡嗰啲咁嘅。即係佢啲口頭禪中文嗰啲咁就算啦，係嘛？咁如果係咁，今年都兩件咁以前嗰啲人去邊咧？咁得幾個人嘅咁你問佢啊，我都唔知啊。咁啊，總之第一集都係咁嘅啫，係純粹介紹一個咁嘅學部，係啦，係啦，就係咁啦。咁啊，就叫個主角亂咁買下試下，點知又唔知蝕咗幾多錢？話佢第一集又賴咗嘢啦， 蝕咗3000万 yen。 係啊，唔知佢啦嚇，即係咁到底有咩好睇？咁我暫時睇都覺得唔好睇最奇呢就係佢嗰啲服裝啦、場景啦都好 cheap 嘅，你覺得呢成啲人係 cosplay 嘅全部㗎。 哇個禮堂先 cheap 喎、啊。cheap 到、 啊。個禮堂 cheap。 係呀係呀。 個禮堂 cheap 咩冇學部 cheap 啲咩 裡面嗰個金庫先至 cheap 啊，但係可以淨係一道金庫。 個金庫冇影㗎，佢淨係開咗道門就淨係有啲光咁樣殘佢哋咁嘅啫。 佢仲要係套劇裏面喺度串翻套劇喎，喺度係呢啲咁嘅咩金廿五係咁噶啦咁樣。 嗱，咁佢要講到一個咁勁嘅嘢，但係佢用一個好 cheap 嘅即係場景啊，好 cheap 嘅制服咧，咁即係嗰啲校服，大家知不嬲校服日本都靚噶啦，真嘅都靚噶嘛。 係啊。 點解佢拍戲嗰件係渣過一般學生著嗰件咧？ 是 真係唔得喎！佢嗰件真係似啲好 cheap 嗰啲 cosplay， 即係 cosplay 都有貴有平啊！佢仲要似 cheap 嗰啲喎， 係啊， 即係 cheap 嗰啲意思即係現成咧喺啲鋪頭買，求其 Halloween 咁嗰只喎，係啊，你乜你做衫做嗰啲都未去到咁差嘅，咁我都奇怪有冇搞錯啊？呢度即係電視劇嚟嘅喎，點解製作係咁㗎？咁你仲要講個投資者 我唔知係咪因為佢深夜劇嘅關係啦，呢、這個係金二五啊，即係金即係日。 關咩事？即係深夜劇就必貼咩？但係深夜劇係即係最多話嗰啲題材比較即係成人啊，或者係即係叫做不適宜兒童啊咁嗰啲嘅啫，佢唔會係用貼同唔貼嚟去分噶。 係啊， 唔關事嘅喎。 但係收視低，可能佢啲製作會比較流一啲啊，會唔會啊？ 深夜劇唔一定收視低嘅喎，點解你覺得深夜劇收視低咧？冇關係㗎，好多深夜劇都好勁嘅喎。 唔係，但係通常都係比黃金時段低嘅，咁就一定嘅咁就。 哦，咁你再整 cheap 啲，咁啊，實低算未算低嘅咯，咁樣搞法。即係總之咧，佢係 carry 唔到啊，去到 carry 唔到呢個 story 嘅程度。 同埋我覺得咧，似乜嘢咧？成個製作似兒童節目啊。 Exactly， 係 cheap 啊。 冇錯。 係。 我以為睇緊阿譚玉英你喺度做緊啊，太好。哇！我咁樣，我真係嗱，呢套真係咧係完成度最低嗰套嚟嘅，我諗即係今季可以講啦，真係好 cheap。 不論服裝、場景、演技， 即係意思以 TVB 嚟講，佢仲要係做緊兒童節目，即係閃電傳真機咁，裏面嗰啲劇喎，講緊係咁樣嘅感覺喎，哇！哇！真係大佬大膽，唔信自己睇下，係咯。即係佢個題材咧，本來係都幾得意嘅，即係話間學校裏面有個投資部咁去 去即係佢同佢裏面講好多關於投資嘅嘢嘅，咁其實本來應該幾得意嘅一件事嚟嘅，咁但係奈何就搞到 cheap 曬，係啦。咁啊，大家有興趣睇睇啊。 同埋個投資部個燈光咧，真係似夜場多啲。 我係特登整到咁樣金金地色咁啊，唔知做乜。 係啊。 唉，知啊，系啦，咁大家有兴趣就睇下。咁我嫌佢里边啲女又唔得，系尽量都唔得咁样，系咯。 造型得，样唔得啊？ 嗯，真系嘅。 有个师姐吹粗眉嘅，直情系。 好粗眉唔一定有问题，系咯，粗眉都可以系靓女嘅，唔关事嘅。好多 super model 都粗眉嘅，系咯。 好，咁系啦，呢个就咁上下啦。啊，推咩啊？ 咁都黄祖贤都粗眉噶，唔关事噶、哦。 系，好呢套就讲住咁多啦，系嘛？ 唔知大家有冇意见咧？我得我讲啫嘛，大家睇有咩意见？快啲， 我同你意见差唔多咯。 咁啊，新年同阿妈啫， 需唔需要个科石啊？家下。 冇搞错，点你用科石嚟比科石好？ 科石嗰间都系学校嚟啊！佢啲卡唔系啦，肯定。 科石好好多，啲制服都靓好多啊，大佬。唔会，咁你科石你觉唔觉得睇紧《闪电传真机》？ 咁唔觉嘅。 呢度好觉喎、 哦。系啊。 识啲喎。 啊，连啲演技都系、哦，佢哋嗰啲。 演技直情黑白僵尸啊，大佬。 系。 哇！即系如果大家咧好 miss 咧呢啲即系儿童节目，我哋睇下呢个 ，OK？ 系。 嗱，我唔敢講話呢度其實裏面係咪有啲即係學到投資嘅一啲知識啊，係啦。咁如果大家純粹想咁嘅，或者可以一睇嘅，係啦。如果你當一個劇睇咧，就唔 睇 篤 英嗰個，如果睇講呢啲嘢就 咁、哦、你篤英咧，你做唔到噶嘛？你唔會即係收購人哋啲公司㗎，你唔會打收購戰㗎。你普通人點打啫？我都想係啦，我都想去圈地係。咁 佢呢度都有教你 點樣買 股票， 佢就比較係即係常人啲會做嘅嘢。咁佢可能中間咧，的確我未睇，其實已經有第二集，可能佢的確會講一啲咁嘅，即係嗰啲表點睇啊嗰啲乜嘢嘅，可能係 即係教電視嚟嘅。 你唔教電視唔會教你買股票同賭錢嘅，係咯。不過你可以話係啦，即係佢通過一個故事去講一啲即係可能投資嘅常識俾你聽咁咯，你當係咯。咁如果你從呢個角度或者可以睇下咯，但係如果你從即係電視劇睇古仔話，真係暫時就好削嚇，係啊，係啦，咁啊，好啦，咁冇乜特別就算啦，呢套應該最弱煲噶啦，咁多套係咯，我冇諗過呢套可以打到咁咯，係咯，即係完全出乎咗我想象，即係低處未算低嘅， 超越想象啊， 超越想象係啦，即係咪即係去到即係我唔能夠想象日劇可以去到咁啊，係啊， 係。好，咁講下第二套啦，咁就講 翻。好，第二套，結凡啦，都唔係好好多啦，係啦。嗱，咁啊，今季都好多蒙面超人嘅，咁結凡就係邊個做嘅咧？就係、是、呢、這個頭先講完科石係嘛？咁其實就係科石入面嘅二號拉打流星啦，係嘛？做主角嘅。 哦。 依家有三集嘅咯喎。 點解咁多嘅咩？ 係啊。 我睇兩集啫，我就。 哦，冇啦，我睇一集冇睇啦，係啦。 哦。 咁啊。好騎嚟嘅，我唔知點講啊，即係佢古仔就都特別嘅，話佢專幫人復仇嘅喎，咁但係啲人問佢，咁復仇包唔包括殺人？佢話都得嘅喎，咁但係當然暫時佢就未啦嚇，我睇嗰集未啦，第一集 嚇，第二集有，第二集有啦， 第二集已經有殺人啦，哦，佢幫人殺人， 係 佢殺，哦有冇殺到？ 有， 哦有殺死人嘅， 有殺死人嘅， 肯好啲係啦。第一集我以為睇整蠱專家啊，老細。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好啦， 仲要係劉青雲嗰套啊， 整蠱王啊，嗰套叫。 啊。 又係差唔多整蠱戲啊，嗰啲。哇！有一度係有個皮套演員喺度打曬關鬥，以為好勁制服嗰個，嗰個點知？ 遇到個恐怖分子啊嘛，所謂啊。 係啦，點知一哼個頭就哦哦。 对佢冇可能啦， 佢要问佢咩门派喎？ 系啊，系啊，佢仲要问咩门派？呢肯定睇咗周星驰啊，真系。 就系我开头嗰度以为系威系势咁样揸住支枪，哇，又爆炸，成个恐怖分子喺度占领嗰、那个类似咩展览馆定系游乐园咁嘅物体啊嘛，以为讲到好系威系势好大啦。 住之後佢帶咗嗰袋嘢擺咗喺度嘅時候，個主角行埋去嘅時候想拎走，跟住之後就以，跟住之後就話：喂，袋嘢係我嘅喎。跟住之後，係咩？哦，我以為袋嘢係我嘅喎。呢一度原來搞咗一輪嘢嘅時候就嗰、那個恐怖分子係嘛？又喺度周圍裝曬炸彈，好似好有計劃咁樣嘅，點知咧？原个男主佢话佢要搵个目标出嚟，你同我出嚟行出嚟，跟住之后，咦个男主角行出嚟，咁啊，梗系最后其实个男主角唔系嗰个人嚟噶啦，原来系佢呢个恐怖分子邀请咗嗰个人出嚟，跟住之后咧，嗰边嘅家人咧就邀请个男主角代佢去，跟住男主角。就用了那个人的身份对他啦、 哦，即系 Mission Impossible 今集咁 嗰类啦、啊。但系跟住之后，点解嗰个人要搞咁大坛嘢揾佢出嚟咧？原来系一个好戆居、好戆居、好戆居嘅理由。卡特知唔知啊？你 我唔知啊，我飞睇嘅，唔好问我。 Okay, 我顶住 乜？嗰 个喺度，我真系火到嚟。 嗰个戆居嘅理由咧，简直系唔系理由嚟嘅。原来嗰、那个恐怖分子。就是當年入去呢一個遊樂場呢、這個地方嗰度玩嘅時候，佢帶咗啲麵包入嚟食，肚餓嘅時候，跟住之後咧，呢、這個地方係唔可以喺外來嘅食物帶入嚟嘅，係啦，跟住咧，係啦，只可以喺嗰個小食部嗰度買嘢食，跟住之後咧，嗰、那個人啦、啊、即係佢要對付嗰個人啦、啊，就喺佢面前俾咗個。俾咗个面包佢，就喺度话：，這个我冇睇清楚啊，买错咗。這个我本来唔食得辣嘅，买咗个辣包啊，這个俾你食啦。喺呢度指住个牌就话：呢度咧唔可以食出边啲嘢噶，呢啲你唔好食啦，食我呢个啦咁样。呢一件事，佢系一个穷人嚟嘅，佢觉得呢一啲系一个奇耻大辱，佢永远记住呢啲嘢。跟住之后咧，就佢。不断咁样就长期咁样喺度骚扰呢个人，但系跟住之后去到有啲事啦，啲车祸你唔知乜鬼嘢，嗰、那个人咧就已经要长期住院噶啦，嗰、那个俾面包佢嗰个人，跟住之后咧佢继续收到呢个人嘅骚扰，系啦，跟住咧就到佢死咗之后啦，就因为嗰个死咗嗰个人个屋企人就觉得呢条友成日骚扰佢，又觉得烦住佢啊，令到佢心情唔系咁好啊，咁样又仇又觉得呢条友系要话同佢有关啦，佢嘅死系受到佢影响，佢心情先至会死啊。跟住之后咧，又揾呢个男主角嚟去同佢报，嚟去呢度同佢报仇啦。 咁我睇咗呢套剧，我觉得心情唔好啊嘛，揾佢报仇嘅咧，喂。 要啦，睇下就要。 知唔知呢个 水冧个作原作者或者个导演咁得唔得咧？ 系咪啊？ 佢真系唔系好唔掂啊，大佬！即系佢唔掂在咩咧？系唔掂嗰个喺度扮恐怖分子嗰个咧，真系渣得好紧要啊！ 系喺度成日喺度 废啊，系废啊， 成日喺度。 佢要搞到咁大话炸嗰度咧，整啲爆炸又贴咧，其实搵啲嘢啲垃圾喺度抌出嚟，又话炸咗咁啊，系。 系啊，唔系佢有 C C 嘅，佢有 C C 盘咁嘅，有 玩到好大啊，几个炸弹咁样喺度炸咁样啊。 佢讲到好大， 讲到好大咯，你揸住。 嗱咁好奇怪咧，呢个男主角即系流星后边咧，有一个着到大小姐咁样嘅女仔啊，去指挥佢嘅， 冇错， 但又唔出嚟嘅，永远系匿埋咁嘅，即系其实系好动漫嘅啲感觉。咁我唔知而家啲人中意睇啲乜嘢啊？講真嚇，即係 我 就麻麻地啊。 我覺得 或者呢個古仔係用卡通去畫出嚟，或者會可能好啲啩嚇。但係佢呢度用真人數咧，就唔知好怪嘅個感覺，總之就係 啦。 做唔到出嚟嘅，唔好睇嘅，總之做咗出嚟嚇。 又係好溝，好溝咯，同埋會見到好多血咯。如果第二集就啲血出嚟， 唔 係 溝唔代表唔好睇嘅，有咩關係啫？佢拍得唔好睇啫嘛，咪根本其實佢嗰樣嘢係咪可以變成一個真人故事？我都有啲誠意啊！我覺得 有啲無厘頭 啊，係啊，啲無厘頭㗎，係 啊，係啊，唔係溝都可以分好睇唔好睇，啱就係佢又溝又 即 係 咧，你呢啲不如你動畫化咗 O K 咧，你先至即係先至拍真人啦，係咯， 係冇錯， 係咯， 唔到之冤嘅咧，咁你其實你拍真人唔係好睇嘅啫，講真啊。的確係個卡通好睇好多，所以其實呢啲你到底點去表達呢啲？咁其實當然你用卡通去表達，就可以表達啲怪啲嘅嘢，唔使要真實。但係你真人，我成覺得成件事好荒誕嘅咯，係咯，睇個感覺係。 係啦，開頭我喺個遊場，我條女一路兩次底，完全同冇關係嘅。 係啊。 咁你 expect 有咩關係咧？ 唔係，咁你起碼都。好啲關係先會露底，咁企嗰度係零零四佢等， 咁露底咁冇關觀眾咯，佢覺得。 你話就算佢睇 咗，我完全冇留意到有啲咁嘅嘢添啊！對我嚟講咧，就唔得。 你話佢見到底，跟住之後就佢擾亂咗佢視線，跟住之後可以撲上去，咁啊都話。 佢擾亂你觀眾嘅視線嘅啫，佢主要目的。 係。 以為俾啲 surface 咁，你咪 OK 咁咯，即係有。少少咸嘅多多脆咩都齐咯。 我露底 低劣啊！ 露底嗰条女个样好好喎，女主角。 边个女主角咧？ 吓，唔系，即系我意思话，哦，你话大小姐嗰个角色咯。 我嗰个直情骑呢啫嘛。 嗰个我觉得似咩黑化版嘅城户纱织啊，我觉得似嗰个感觉。 哇，咁好啊！人妖啊！ 城户纱织有线线嘅路。 算数啦，冇嘅呢度，你放心睇唔到嘅。好嘅， 好嘅。 嗱，咁啊，有兴趣自己揾嚟睇下啊，叫咩名话？讲多次 ，Giver。 Giver， 复仇的赠与者。 复仇的赠与者系啦，咁啊有啊刘星做嘅，咁大家有兴趣去睇啦吓。除咗得男主角靓仔呢一件事，真系冇第二样嘢。 唔系，但系佢太矮啊，我觉得。 哦，咁都唔紧要啦，因为佢其他人演出太骑呢啊，你觉得佢好好噶啦。其实呢度都系好过到投资者二 set 嘅啫，我只不过觉得即只可以咁讲嘅啫，即我哋而家由尾数翻上嚟，大家每月由头数一耐，过嚟一阵至讲啲好嘢，呢啲系骑呢嘢嚟噶，我哋觉得系。唉，咁啊好嘅，好讲完噶咯，呢个系嘛？新年有冇嘢讲？ 冇啊， 冇啊，好啊，下一套快啊！ 好，神速侦探啦， 神速侦探嗱，咁呢套咧都好少少。雖然咧個偵探個樣子就超唔靚仔嘅，都係一個騎呢大叔。 係啦，佢第一次擔正做男主角嘅啫。 係咪？邊位嚟嘅？ 呢個咧叫做龍藤賢一啊。係啦，咁就未做過主角嘅。我對佢最深印象嘅角色咧，就係、是、半澤直樹啊。呢、這個裏面做啊半澤直樹兩個 friend 其中一個唔係及川光博啊，另外嗰個 friend 啊。 即系边 个咧？嗰个成日个头好痛啊！你佢影住佢 call up 佢嘅时候，成日影住好似佢个脑有好多黑色嘅物 体。哇！嗰、那个 ，OK 系呢条友嚟嘅， 冇错就系呢个人啦，呢位演员系啦。咁另外 面充满一个 loser 嘅感觉嘅系嘛？ 系今次都系好呢种感觉。 唔系，佢系个样 loser 啫嘛，佢好醒嘅呢度。咁啊。即係又係嗰啲面懵心聲嗰類啦，佢想做係嘛？ 啊，但係佢都好 loser， 佢要去酒吧黑酒飲咁滯啊。 係啦，咁但係講佢其實好犀利嘅，咁啊做咩嘢嘅咧？咁啊其實好奇怪嘅，佢後面啊有個故仔嘅，即係你睇完第一集，你就知道底發生咩事。咁其實 失風暴嚟嘅。 係啦，其實實質上咧係有個女主角就其實個老豆係邊個佢自己唔知嘅，但係肯定係有錢佬啦，你估都估到啦。咁啊，所以佢個原來係佢老豆，因為死咗啦，咁有筆遺產。咁其實嗰筆遺產咧，即係咁講，個老豆又未至於係咩嘅，都係只不過承繼嘅啫。咁之後咧，其實佢仲有啲其他家人嘅。咁嗰啲家人就覺得咧，佢哋可以搶翻呢筆錢啊。咁所以佢哋成日想暗殺呢一個女仔。咁但係呢個女仔由頭到尾都唔知自己有咩身世嘅。咁佢又好奇怪咧，話佢個媽死咗陣咧，佢哋有個咁嘅好似女仆定係嗰啲。管女管家咁嘅人咧，就即系接咗佢去住嘅，咁但系你唔使先去使嘅喎，平时个荷包得散纸嘅啫，大佬我都唔知点可以生活嘅，啊，咁啊净系攞啲散纸咧，所以就成日走去佢哋啲啡粉啦吓，嗰度就抽嗰啲咁嘅咩大奖嗰啲啊， 襟章啊大奖嗰啲， 唔系佢啲襟章佢输咗，所以先抽都系襟章嘅，佢有大奖嘅。嗰啲一班相嗰類咁嘅嘢啦嚇，你抽唔到先成日抽埋咁多襟章嘅啫。咁當然佢真正可能覺得即係嗰個靚仔啦，嗰度做嗰條友嚇，可能呢個真係真正原因啦，但唔重要嘅呢啲。 咁多演員，嗰兩個演員就犀利啊！呢兩個女演員就個卡斯係勁過呢個男主角嘅喎。係。係啦，呢、這個做呢個有錢女嗰個係邊個咧？就講賴愛麗絲啊。 係啦，咁就邊個？ 即 係 邊個咧？係咯。我識過呢、 這個。哇！我唔係好識，我淨係見到佢有喺香港嗰陣時，中海堂都見有佢廣告咁樣。 哦、即係總之係 suppose 係靚女嚟嘅，不過而家好似又冇嗰啲啦。 啊，跟住 另外一個咧。 另外嗰個水野美紀 係即係邊個咧？ 就咩？以前你記唔記得以前有套日劇係《跳躍大搜查線》啊？ 哇！ 裡面 不如你查翻你查翻水野美紀，如果我冇記錯咧，係咪真係《Gamela 二》個女主角？ 係啊， 係咪 啊？ 有冇啊？ 係啊， 有冇查緊？我冇記錯，係咪佢？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是啊，如果是呢他亦即是呢第一代春麗，因为那时呢以前 Street Fighter 呢是有真人版的广告的，那时喎、哦、是真的讲那时喎、哦、是啊，咁有晒阿龙阿 Ken 司令嗰度打的，咁那个春麗就是 他 来的。咁而他真的呢跟过好多那些即是那些高手学过那些功夫咁样来拍，咁我不知道他真的有几好打实质，是啊，咁应该是学过一下的。即係佢係咪真係打得我唔知道 ，OK？ 嗱，我唔記得跟邊個，先葉真一定邊個，我唔記得咗啦嚇嚇，唔簡單嘅呢、這個女嚇。咁啊，係、咯，如果你講主演最科幻嗰套，應該係《Gamela》第二集嚇。 嗯。 咁佢係女主角嚟嘅，呢個女主角乜唔係個控制只《Gamela》，佢唔係第二集唔係嘅，第二集係講佢嘅，佢唔知道天文台做定咩，佢真係女主角嚟嘅嚇，即係打嗰只叫咩啊？群啊，即系嗰只咧，即系好多细嘅虫咁跟住嗰只，嗰、oh. 集啊，吓嗰集叫咩啦？咁啊，佢系女主角嚟嘅，咁嗰时好后生嘅，同埋嗰套戏入边佢做啲好柔弱嘅女仔嘅啫，就唔系呢啲好强横嗰啲嘅。咁呢度佢又搞到自己咧，呢一出剧咧，佢搞到自己好似啊《天海游戏》咁嘅，即系好似女王教室咁嘅。 大面嘅， 系啦，冇错啦。咁啊，當然都老咗㗎啦，而家就唔係後生女㗎啦，係啦，你當中女咁啦。咁但係佢又唔係好老嘅個樣，你睇落去都好似同個女主角唔係爭好遠嘅。一個女主角個樣老啊，女主角個樣老啊，佢話佢係學生，咁啊大學生，但係我覺得唔似咯，係咯， 好似佢真人都係二十歲到嘅啫，拍嗰啲個。 係咩？咁咩？咦？但係個樣真係好大喎，係咯，係咯，大人樣喎，真係。你話學生又少少，係咯， 係咪 mix 嚟㗎？ 唔知啊，佢日本妹有边个唔系啊？众明星好多都有捞咗少少嘅，嗯，个样啊鬼鬼地嘅，系啊，嗰个咩爱丽丝啊，系，同埋 anyway 啦，咁啊呢套就系咁嘅，咁啊做咩咧？咁啊话我哋想暗杀佢，咁所以佢就嗰、那个女管家啊，请咗呢个侦探就去暗中保护呢个其实系小姐啦吓， 系， 咁但系咧佢又冇钱俾佢哋嘅，话冇钱佢哋，咁佢就话佢一人唔得到嗰份遗产咧，佢冇粮出嘅。咁嗰条友，同埋咧，佢其实未签约过，咁所以佢就成日追住佢签约。咁但系呢个小姐就好鬼憎呢个侦探，因为佢有一次咧，专登推咗出马路啊，咁啊吓到佢飞起，因为佢讲佢一开始就俾人拱出马路就即系撞到坐咗轮椅嘅。 系啊。 咁但系你当呢套戏少搞笑噶啦，即系你当睇华纳卡通咧，跌落山都唔会死嗰啲咧吓。系啊，遇到炸弹炸完都最多变咗黑人嗰啲咧。即係你當係呢啲啦，即係佢唔知點解唔死嘅嗰、那個女主角會嚇，成架車炒埋嚟，咁佢都最多變咗凌波嚟嘅啫嚇，即係意思炸咗種㗎嘛，咁佢咪坐住輪椅，咁嗰條友咪專登推佢過馬路，咁所以你唔知點解嘅，咁原來佢係專登嘅，佢俾咗包嗰啲檸檬汁佢揸住，等佢攣爆嗰個樽嘢啊嘛，那個包嘢啊嘛，咁原來咧佢就要等佢避開到嗰、那個嗰只毒蜘蛛啊，佢原來有條友咧就諗咗條橋點殺佢咧，就佢擠嗰只毒蜘蛛落去嗰、那個。抽奖箱，即系嗰个一翻上嗰个箱度啊，咁啊，等佢一抽奖嗰下，咪会俾只蜘蛛咬到，咪会中毒咯，咁即系变咗你唔会觉得系谋杀咁啊，即系佢想整到吓，吓佢当意外咁啊，咁但系都好系好奇怪噶啦吓呢件事，咁结果就因为佢整咗啲柠檬汁落咧，咁啊令到佢可以避过呢一劫咁咯，系即系咁啊， 因为嗰啲 大概系咁啦， 因为佢嗰个侦探睇一份报纸，就因为呢一只蜘蛛走甩咗咧，其实上咗新闻嘅，咁亦都啲报纸亦都讲过话呢一只蜘蛛系会怕啲乜嘢嘅， 就係啲好似橙啊、檸檬啊之類嗰啲咁樣嘅骨子類嘅味道嘅，所以就係俾翻檸檬汁佢揸爆，跟住之後塞落個抽獎箱嗰度，佢就唔敢行埋去噶啦。其實但係對佢嚟講，佢覺得唔係百分百穩陣嘅，都係搏一搏嘅啫，咁樣啦。 即係其實我覺得好屎忽撞棍噶咯，即係如果你話你話佢係好精明咧，咁我諗個女死一百次都唔夠啊。 同埋 真係華納華納卡通嚟啊，係即係個咩話？ 可能檸檬汁冇檸檬成分，可能唔得噶喎。 係啊係係係。 唔係咁唔知啦，佢話佢怕檸檬味啊，咁你可能你俾支萬潔靈佢都得佢啦咁啊。俾支洗潔精佢啦，係嘛應該。都檸檬味嘅可能啊，咁我唔知啦，唉，咁佢做戲嘅啫，咁總之佢就你當有少少搞笑嘅呢出，佢又唔係話完全認真嘅，咁你當少少搞笑睇咪 OK 咯，係咯，我覺得呢啲又係好卡通嘅做啲嘢啊。 同埋咧，我睇第一集嘅時候數埋啲鏡頭咧，喂，係咪嗰兩個女嘅先至係主角咧？個大小姐同埋個女仆先至係主角咧？好似佢兩個啲鏡頭遠遠多。 咁就係囉，你真係奇怪，你咪咁問嘅？ 因為佢個名擺第一啦嘛，同埋呢個套戲個名都叫做乜乜偵探乜乜偵探嘅。 總之佢又講佢永遠係暗中去保護佢嘅啫，係咁啦。 係啦， 咁我覺得呢啲劇呢，就算你裏面話嗰係大叔或者係即係唔靚仔，我諗你都要揾阿布寬做先有 point 嘅。 係，咁樣先至似個主角。 系啦，咁你就会觉得佢系主角啦。咁即系你唔可以真系揾个大叔同真系唔靓仔嘅，即系你真系大叔同真系唔靓仔咧，你点做都死嘅吓。你话佢唔靓仔唔紧要，唔好真系唔靓仔系。你话嗰系丑女唔紧要，你唔好真系揾个丑女做，明唔明啊？ 又或者除非嗰个丑女好红，或者丑男好红。好红嘅另计。 请举例。 请举例啊，例如啦，搵阿边个咧？半泽直树阿芥雅人咁，又佢都唔靓仔啦，系咪先？咁样佢都叫佢主角， 佢唔靓仔啊？ 佢算好靓仔噶咯？ 吓，芥雅人哦 ，sorry， 芥雅人，芥雅人都叫靓仔，我真系冇嘢。OK， 但我冇讲过。 你上次喺香港举个例俾我听，即系点样有一个好受欢迎嘅唔靓仔或者唔靓女可以即系做嗰个女主角， 黄祖蓝， 黄祖蓝做男主角啊，死硬噶， 即系咁讲啊！ 你见到边套得啊？你见到边套得啊？ 咁啊系，未啊，咁啊系。 佢唔系冇话做男主角啊，佢有份做啲都 high 啊！而家你见唔见到啊？ 阿郑则仕咯，呢啲咯。 咁呢个系，咁呢个系，郑则仕又得喎。不过郑则仕电影咧，如果佢做男主角都会 high 嘅。你講呢啲係電視劇先得啫，即係可能佢做阿狄仁傑啊，或者做啲神探嗰啲又 OK 嘅。咁但係你話以前你都係用電影計啊嚇，如果鄭則仕係做第一男主角嘅電影，即係包括我好絕讚嘅一套叫做《凌晨晚餐》啊，咁我都好睇嘅。咁但係其實都唔得㗎，即係啲人都會覺得哇唔係嘛，入去睇個即係肥佬咁樣嚇。 佢就得套叫做叫好叫座啫嘛，咪就係肥貓何必有我。 我咁唔止嘅， 肥猫何必有我？即系你讲戏， 系电影，佢第一套叫好叫座，系呢一套佢攞影帝都系靠呢套啊，第一次系咯，何必有我？唔系肥猫流浪记啊，唔系笑嗰套啊，系超严肃嗰套啊。 哦，唔系笑嗰套 ，OK， 笑嗰套，好严肃嗰套吓，嗰套 即系呢啲，我谂都几少有吓，呢啲真系几少有。即系你一般咧，你系唔会嘅，你一般都会即系。即係可能咧，你要講個大肥佬咁樣咧，你都揾劉德華著件膠衫扮嘅嚇，係嘛？即係你瘦身男女絕對唔會揾兩個大肥佬、大肥婆、大肥妹，咁跟住佢先至收完身變咗劉德華，你都唔 work 嘅呢件事。 係， 即係你美國隊長咧，係未變美國隊長之前都要美國隊長咁靚仔嘅個樣嚇。 係啊， 你唔能夠咧開頭咧揾個真係。即系骨精强定边个咁嗰啲咧，系咯， 除非个 某香港 K O L 咧， 嗰位啊， 唔系骨精强啊，骨精 强身前啊咁嘅样，跟住打完针俾我对你都唔 O K 嘅，因为点解？因为你半套戏睇到佢系骨精强啊嘛， 系啊， 系嘛，你点顶啫？ 除非 点顶啫？ 除非阿化骨龙咁样，原本化骨龙咁，佢特登真系变到成，哇，变到大只咁行出嚟俾你睇，真系证实咗俾你，真系 work 嘅，咁系唔同，系嘛？ 真系 work 啊！ 即系阿张家辉咁，佢真系佢原本唔觉得佢咁大只嘅。 咁但系张家辉个前同个后冇美国队长咁争远啊？ 咁啊系， 唔系啩，大佬？即系泰迪罗宾入去个双出翻嚟，边阿洛舒华西利加？你讲真系有冇可能啊？ 系得， 点练都唔得啦嘛，连啲骨都唔同咗个咯，你讲紧。 系， 唔系，即系而家我净系讲话咧，你正常嘅戏咧，你通常系会揾一个靓仔靓女就化一个丑男丑女装咁样做嘅， 系， 即系夹硬戴个眼镜啊，箍下钢牙之类啦吓，或者而家就无线啊，中意加啲即系好核突嘅化妆咁整到去，即系变到好丑样嗰啲，咁都试过有几个系咁样做过噶啦，系嘛？ 系啊， 尤其是啲就系离巢嗰啲咧，必定揾你试下嘅，你睇住啊， 系， 冇错。 一啲离巢靓女好鍾意整嘢做啲牛屎妹之类嗰啲呢， 係啊，佢唔啊牛屎妹唔算啦，何浩儿嗰套仲犀利啊，嗰套直情黐埋 手。嗰个咪我咪讲嗰个囉，但你牛屎妹本身你已经搵个做个咁嘅角色啦，係咪啊？ 咁就 你原本呢啲牛屎妹角色係咪求其搵个女做就得啊？ 是， 总之其实你正常呢、都会是找一些靓女或者都不是很丑的扮的，我讲这件事而已，这其实是一个一字禁浅和不需要解释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解释的， OK 好、 即现在即些人会觉得不公平，会觉得歧视，说即为什么一定要靓女才可以做、就算个角色是丑女都要找个靓女扮，那就是因为观众唔想睇到丑嘅嘢咯 ，OK， 我话俾你听，就咁简单嘅啫。 好，咁呢一套系咁多系咪？有冇补充？ 吓、 喂， 系啊，照片嚟嘅啫嘛，呢套吓， 系啊，啊 okay、 都系弱噶，相对都系弱嘅呢套。 哦，咁讲翻套似有少少噶啦，咁 有冇啊？我哋仲有冇其他嘢漏咗嘅？啲奇嚟一剧。 delete 啊！ 系，我 delete 唔骑呢 ，delete 咪都等埋一分分讲啊！呢套我哋讲住一阵再讲。 唔骑呢，骑呢嗰啲讲晒啊，系咁嘅。 喂 ，delete 其实劲噶，系今季呢套点骑呢咧？ 投资喎， 点会啊？呢套好劲，大佬个卡士 吓， 同埋呢套又系蒙面超人嘅吓，因为有阿菲利普吓， 阿 亨田将辉做嘅吓，咁同埋咧，佢永远咧都系做企喺右边嘅吓，即系其实佢系即係嗰套 W 係長太郎同菲利普嘛，佢而家佢都係做，佢叫右太郎嘅呢度 ，OK？ 我都唔知道有冇關係啊，同呢個無面超人 W， 但佢亦都係兩個人係咁樣去查案嘅一個故仔。呢、這個一陣先講啊，等埋翻先。 好啊，好啊。 啊，我哋介紹翻，咁啊有兩套咧，我哋覺得特別啲啊。 喂，咁咪仲有？ 講嗰套好睇啲啊，先啦嚇，講嗰套好睇啲，咁咪真係好睇。 不如咁，喂，補兩句呢、這個CO 一隻千金的遊戲第二集啦，我啊睇埋啦，你哋都起睇埋。 咁呢套都係騎嚟啊，係呢套都算騎嚟啊。咁、你講埋先，講埋。 我上個禮拜就話我會繼續睇落去嘅，咁就我找咗數啦，我 收翻啦 嚇。係，跟住之後我都宣布 睇啦， 係啦， 係啦， 冇錯，因為佢開頭嗰陣 打個林冰桶啊，真係大佬。 開頭嗰度佢玩個遊戲咧，就係入佢間房，跟住之後就要攞支圈圈出嚟，你邊個最快攞到四個圈圈咧，咁就贏。咁就有三間房嘅低難度、中難度同埋高難度，係啦。咁就一二三咁啦，高至低咁樣。跟住之後咧入到去嘅時候，嗱由頭到尾入嗰間房係玩咩遊戲係睇唔到嘅，你只係見到兩個人入咗去垂頭喪氣。出翻嚟咁样，跟住之后又见到嗰两个好似 BL 嗰两个男人啦，走咗入去嘅时候啊，攞咗一个圈出嚟，觉得好诡异，里面玩乜嘢咧，完全唔知嘅，系啦，冇。 唔系佢嗰度咧，我成觉得佢哋入咗厕所出翻嚟啊，大佬。个 feel， 佢都叫轮紧咧公厕入去厕所咁嘅，但系我感觉系 爽完系啦， 系啊，边个入咗去厕所攞咗两个圈出嚟咁咪得咯。唔係佢首先定咗個規則話唔知得咩得到三個圈啊？ 四個， 四个圈就可以直升 个 赢家，系啦， 咁佢咧就有分中，即系难中二，咁你自己入去嘅。咁但佢就見到有條友就唔知俾人掹咗條脷嘅，佢係咪去玩難嗰個啊？我唔知佢咩啊。 係啦，玩 唔知啊，即係真係唔知裏邊玩咩，佢完全冇講嘅。 係啦，冇係。 咁總之咧，就個主角個 friend， 即係有個其中個 friend 四眼仔咧，就因為之前就去大家一齊話想救一個人咧，因為咧嗰兩個嗰兩個靚仔黑社會啦，即係個黑樣衰黑社會個細佬加個基友嗰個啦。咁佢就聯同一班人咧，就諗住講惡，即係圈啫嘛。我使乜玩啫？我搶咪得咯。佢就諗住咁。係啊，即係佢話冇話有規矩啊嘛。即係總之你得到四個圈啫，咁我唔一定要玩遊戲㗎。咁佢都話到，既然冇規矩，我打劫人一樣有㗎嘛，係咪？咁但係呢個唔重要嘅。咁呢個就總之令到嗰個四眼仔 friend 咧就入咗廠， 係 重點嚟嘅啫。咁跟住就無端端咧，嗰個咁嘅會長又走出嚟，我次次都親自出馬，親自出嚟招呼佢。 中途嗰度又殺出一個舊朋友行出嚟，好友善咁樣對住阿男主角嘅。 我舊朋友就上一集已經出咗場㗎啦，咪就嗰個咯。係係。我呢度再講多少少啫，就唔使理佢嘅嚇。所以就話佢係佢舊同學嚟嘅，即佢仲要影響佢兩條友咧著校服，你先頂唔順啊嘛。 係。卅歲人。 啊，咁都冇胡峰咁大鑊，係咁啊，但係都差唔多㗎啦，我感覺嚇，即係又係啲豪華威龍 feel 㗎啦， 係啊， 咁啊 ，anyway， 咁個會長整乜嘢咧？咁佢就話叫佢同嗰個上一集嗰個天才中學生咧就鬥，佢就講到咧得佢兩個係佢睇得上眼話，係佢哋真係王嘅，即係嘅繼承人咁樣嘅，佢講到，咁嗰個靚仔黑社會就好興啦，我人又多過佢，乜都多過佢喎，點解佢會覺得佢係王啊？咁樣佢兩個咁佢又唔理啦，咁跟住佢就話整個我整多個遊戲，無端端又整多個遊戲俾佢嘅喎，佢話係 啊， 咁啊叫做 quarter jump， 咁啊點解 quarter jump 咧？咁原來佢就整乜鬼？佢就叫搭咗 lift 上呢個平台咧，原來就四面，咁佢就跳佢跳嘅，咁人得一面係出口，另外四面就撞板，真係有塊板先好笑啊嘛， 係冇錯， 真係有塊板炒埋佢嘅喎。咁當然，咁你就咁跳啊，係人都知啦。但係原來佢蒙住嘅，即係笠咗個黑布蒙頭咁嘅，咁但係你咁你都可以判斷方向。我原來佢會即係轉咗幾下，等佢唔知個方向先再跳啦。咁但係咧，咁佢有提示俾佢嘅，咁就係咧話原來佢會整啲人咧擺喺嗰啲個四面啊，咁又會即係引佢跳去個方向。咁因為咧嗰幾個人咧，其實都係嗰啲參賽者嚟啫。咁佢就話咧，如果佢成功引到方向，佢去佢個方向啊。即係無論個方向係出口定係攋嘢定係塊板啊，佢都會得到我唔記得獎金定啲圈嘅，我唔記得，即係總之有著數嘅。 係，冇錯。 咁所以就變咗係咁玩法嘅，咁啊但係，但係佢就好 stupid 咁當然就鋪咗頭先話四眼仔 friend 嗰樣嘢啦，跟住佢就聽到係嗰個人把聲，咁但係當然後屘就發覺係流㗎啦，係啦，其實變咗合成咁之類咁樣呃佢，跟住咧又呃佢唔到啊，跟住又走咗佢嗰個所謂。中學同學嗰條友出去咁樣同佢喺度叫佢跳，咁但係你都睇到咧，其實原來佢都係呃佢嘅，佢都係喺塊板嗰邊，咁佢就原來仲又要講埋啲心聲出嚟，話原來由細到大追生就係佢，或者少少騎住佢啊，即係考試又叻過咁之類， 呢啲嘅 好都幾差嘅，係好小學雞啊，咁跟住咁就完咗噶咯喎。系啊，佢都即系咁啊，即系连佢嗰局都未讲完，都唔好话嗰个天才 中学生咯，咁啊， 即系其实哇，真系 come on， 真系好唔掂咯，吓好唔掂咯。 我就算 唔系佢前半有一个嘥时间喺嗰个轮公厕嗰度咧，头先我话有完公厕咯，都嘥晒啲时间，你唔好做嗰度啦，不如 系啊， 波钟嘅啫， 系啊。 其实呢啲日剧都系得嗰十零集啫，唔需要抌波钟系嘛？ 系啊。 唉，即系 anyway， 咁我都觉得几唔掂啊！呢度真系系啊，咁啊， 系啦， 个男主角又继续交，系佢又话要继续救人咁样， 你话救人嗰度， 你赢硬咩？ 你救人嗰度啊？你顺手抢下佢哋啲圈圈都好啊！你系咪先？反正嗰啲都不义之财嚟噶啦嘛，你又唔系喎，真系净系攞翻。嗰、那個人嗰份俾翻佢喎，有冇搞錯啊？ 唔知啊，總之都係唔得啊，真係唔好得呢套係。係啊，咁啊有興趣就睇啦。喂，唔講呢個啦，係咧。係啦，喂，快啲講呢個好睇啲嗰套叫做佢譯做秃鹰啊嚇。係 啊 係 啊。 佢譯做秃鹰啊，唔得嘅，你揾就揾唔到嘅。佢哋歌都譯做秃鹰啊，你如果大家要抄嚟睇，要揾秃鹰。咁啊日劇啊，唔係美劇，美劇另一出嚟嘅。 系嗰啲日剧通英，咁呢度咧真系好睇嘅，系咯。咁马仔有冇睇呢套通英啊？ 哦，睇下第一集咯。 喂，咁啊，不如马仔讲下啦，马仔都未讲，系咯。 哦，冇啊，呢、這个睇咗第一集，佢而家就讲其实系之前嘅，好似都系发生响，咁佢但系开头嗰时系影翻而家话搵一个帮，即系话。要找回 一 個幫手， 一個勁人出來幫手，那就不知道他在一個車床那個一間很渣的工廠找他的，是 的，那找他，然後轉頭又回去，即是回憶回之前說回，我忘記好像是 我挺害怕呢，他真的有濕到寶找他，是吧？ 為 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那個男主一零零過來呢，那個死樣子是整個誰這樣子 呢？趙永雄啊，鐘錶啊， 是啦，即如果大家有看爱回家，仲要是早期啊，第一即叫初头第一辑嗰阵嘅爱回家。 马家。 唔系佢全部都马家噶啦，咁但系阿马壮个哥阿马强咪开咗间即古董铺叫执到宝，里边有一个员工啊，就戴副眼镜，就成日咧即谂啲衰嘢，即系点样啲钱嗰啲钱银嘢嘅，咁嗰个好似你觉得系一个比较黑化嘅角色吓，嗰、啊那个就叫做钟彪。咁、啊、演出嗰個人叫咩名話？ 趙永雄。 趙永雄啦、啊、吓。咁、啊、通常都唔係做啲咩好人嘅，即係老實講。 嗰度有啊，做一個。 通常都做啲老骨骨骨啊啲咁嘅。咁但係咧，嗰、那個我回家入邊嗰個角色咧，我非常之欣賞嘅，因為佢咧係表面上係一個契弟，其實佢係一個好叻嘅人嚟嘅。佢都話佢咧，其實唔知道之前係做啲咩生意衰咗，所以而家先要走去即係做喺佢度打工嘅。佢後屘咧。是好似再次要去唔知道去做啲咩生意咁就離開咗嘅。咁其實反而嗰個係一個好深藏不露嘅角色嚟。咁、啊、竟然今次呢個通英呢條友呢係同佢做同一個表情嗰係呀，你先至即係先至係難得啦嘛。咁大家可以對比返下、啊、,ok, 嗱、啊、好啦，咁好繼續講呢個通英。 咁好似我記得好似係佢返係咪九十年代尾嚟 咪九十 係九七九九九九七好似係 九七我肯定係九七 係九七 九七一個咁特別嘅年份唔會記錯嘅 係咁就講佢一間咩三葉啊 三葉銀行 啊三葉銀行 係即係話有啲不良嗰啲資產呢要再去賣㗎嘛 係其實都係嗰啲泡沫經濟嗰啲衰嘢啦咁就有一堆即係 壞 買嘅嘢，即係係壞帳啦，係啦，係外壞帳咧，我哋咪應該稱為嚇，咁收唔到㗎啦，咁佢就諗住成批咧就賣俾一啲外商啊，咁結果一個外商就派咗一啲人啊，就嚟同佢哋傾價錢，咁點知派嚟嗰啲人咧，佢諗住鬼佬嚟啊，點知帶頭嗰係一個日本人嚟嘅，仲要後生仔嚟嘅，咁就係呢一個即係佢哋稱為秃鹰啊呢、這個嘅，即係當然唔係羅家英啊嚇，係冇秃嘅嗰頭個演員叫凌野光，咁佢個角色名叫做咩咧？叫就津乜鬼？即真係就啊個名字有個就字嘅喎。 係啊，咁啊，嚟到 唔記得啊？ 唔記得我， 唔知就津乜嘢啦。總之佢個名係嚇，咁啊嚟到啦，咁點？ 哦，嚟到咁啊，同佢 好蝦，以為佢好蝦嘅，錯咗。 唔係，佢話佢年青啊嘛，應該冇乜經驗咁咯，可能以為。咁啊，話買資產，佢原本開就好似成。 七百 幾億啊？ 唔 係，即係好大數啦。總之， 嗰條壞帳嘅七百幾億，但係佢目標價係想收到嘅賣價就係三百億日元，係啦。 係。 咁佢話要四個禮拜後先覆到佢嘛？ 係啦。 佢話要計下數咁樣，咁好似啊好易氹喎呢班友，佢哋以為得米啦個銀行嚇。仲以為佢哋有幾勁添，咁原來誒傻仔嚟嘅，仲以為佢係啦。 是啊 因为佢表现得好有礼貌嘅初初 是啊是啊是啊 嗯好啦四个礼拜后就舐嘢啦发觉啊结果你点呢佢哋不断出去调查佢哋哇好犀利喎佢几乎去晒佢哋嗰啲有问题嗰啲即係嗰啲嘅地方啊。 是啊 咁出晒有啲问题出嚟。 是啊每一间公司同埋每一个物业佢都睇清楚喂呢笪地方好似啲经营都好似忽闪喎喂呢、這个物业喂千疮百孔㗎喎、哦。哇又查埋呢个地方你表面上系喺黄金地段嗰度啊嗰、那个物业系好好价钱啊喂但系你租咗俾你嗰个系咩嗰啲极度嗰啲人嚟㗎喎喂即系收 黑社会啊黑社会啊 即系黑社会嚟㗎呢啲点收得返啊嗰啲全部现晒一蚊 咪一 yen 就 係啦，咁佢就定一個即係收購價，即係估值，即係值幾多錢咧？就係、是、一 yen 啊，一 yen 喎，唔係一蚊啊， 係一 yen， 一 yen 係一 yen 咧，即係大概係 幾仙一毫子啊，冇幾仙啦， 係啊，你可以咁講。咁佢就話嚇有冇搞錯啊？咁即係冇辦法接受啊，係嘛？咁雖然佢唔係全部都一 yen， 但係有好大個 list 嘅都係佢話值一 yen 嘅啫，即係其實嚇，我只可以用一 yen 同你收購。咁即係話佢後屘出咗個價錢咧，好似係話連十分一都冇嘅，佢 出 嚟 出 標 價六啊幾億嘅， 六十幾億咯， 即係同你遠離嘅目標價連 10% 都冇，都唔夠。 係冇錯。 咁佢哋就拍曬台咁啦，間銀行即係覺得即係太過分啦咁啦，咁跟住點？ 跟住佢又話益佢哋增加 10% 俾佢加， 仲係益翻佢哋係 益 嘅 係玩 加多 10%。但跟住佢又扣翻好多手續費，咁結果又變翻我個價 嘛？唔係，係 差唔多啊， 唔係，係更加低， 低 係低少少嘅，好似 少少啦。 咁但係因為咧，佢 book 出嚟嗰啲嘢咧，亦都係全部係事實喎，唔係話佢順口開河喎。 係啊。 咁其實佢哋亦都知道咧，銀行係專登將嗰啲即係攋嘢啲嘢咧，低落裏邊一個 package 咁俾佢哋，等即係以為佢哋死蠢唔知啊。咁所以其實佢哋自己都身有屎之下咧，就唯有即係。几暂平暂善啊，都卖咗好过直情系收唔翻钱啊， 系啊， 因为呢笔钱其实应该系成笔就收唔翻嘅啦，吓，咁呢个就叫所谓嘅第一仗，咁但系呢个都只不过系开头嚟嘅啫， 吓，系啊， 系咁样， 哦，咁啊，其实有讲翻同佢斗嗰个叫好似知嘢啊，系嘛， 吓， 系， 都系嘅，吓，呢个角色其实系喺佢个旧版咧，其实HK 拍嗰个旧版里面咧都。是有呢個角色嘅，係同佢鬥嘅一路， 係比較 喺現代嗰度玩啲佢就係其實呢個知嘢嚟噶嘛， 亦 係 有咁啦。咁但係呢度呢個版本咧，就似乎呢個人係一個好好先生嚟嘅。 先生係啦，個演員就杜布篤郎啊，我喜歡嘅演員嘅其中一個啦，係啦，係啦， 係咁佢呢度就講佢即係為咗間公司啊，即係啲嘢好正面嘅所有嘢都。 系啊，咁亦都唔想做一啲即系即系啲 tricky， 咁但系佢个顶头上司咧就系啲好 tricky 嘅人嚟，吓，就谂埋啲屎桥点样去打击嗰、那个即系啲对手咁，吓、啊。咁但系呢个知嘢咧，佢屋企咧又有啲问题嘅，即系话佢个老婆成日酗酒啦，吓、啊，个女又已经佢话佢好耐冇同佢去玩啊嘛，咁所以佢都唔睬佢噶啦。 第一集先讲嘅，第一集都未到嘅呢一样嘢就即系。 第一集佢有影過啦，所以老婆喺度飲酒嘅， 有暗示啊，佢女話冇同佢打招呼啊嘛，去夜街嗰啲咁樣。 即係總之佢個家庭關係咧，係因為佢工作太忙啊，即係其實差唔多一早出咗去，夜晚好夜至翻，咁根本都冇嘅，同佢冇關係咁就係嘅。 係。 咁佢自己亦都知道有呢個問題，但係冇辦法嘅嚇。咁佢就喺呢個工作同屋企之間咧係好苦惱嘅嚇。嗯。嗱，咁呢個 project 佢哋都算係賴咗嘢啦，即係佢算係今次係輸咗嘅嚇。输咗俾呢个福英嘅一仗嘅， 冇错。 跟住又第二次再走去卖，咁佢嗰个顶头上司又谂到用拍卖， 嗯， 系啦。 今次系拍卖咯，系咯，系咯，系咯， 暗标啦，即系入投标商啦。 暗标系啦，系啦。 哦，未投标啊，开头谂住拍卖啊，不过佢嗰个福英佢嗰扎人去咗大藏省嗰边讲佢哋，跟住逼佢，跟住变咗条投标嘅。 咁结果就投暗标啦，即系好似你投工程咁啦，咁边个价高边个得咯。咁我又谂住。咁都起碼可以抬高返個價錢啦，即係唔會俾佢撳到咁殘啦，係咪？因為 競價嘛， 係因為你要競價嘛，咁你一定係好啲價咪俾邊個囉，我唔一定賣俾你阿通英㗎，係咪？咁結果就唔知串通裏面有條友呢就偷睇佢嗰啲 結 即係啲價，係呀，咁結果就係提高咗少少，比起個第二嗰個提高咗少少嘅啫，咁又唔需要即係用一個太高嘅價錢，咁依然都係一個比較即係保守嘅價錢咧，咁就俾佢投到啦嚇。 係。 咁第一就出咗術嘅呢度嚇。 係啦。 係咁，我引我原因話佢其實原來佢話佢屋企人有事，咁佢話幫佢啊，因為 佢話個銀行根本就唔會理佢啊，佢反而呢、這、一個呢、這個啊壽俊咧就幫咗佢，咁當然佢呢個係口講啊，實在唔知咩事嚇。咁佢就洗開曬佢哋之後咧，就偷睇咗嗰個信封就係咁啦。 系啦， 因为佢哋专登啊，又迟迟都唔上去啊。 系啦，佢迟迟唔上去，等佢哋几个人上 去。等 佢 哋落去， 即 系去追佢招呼佢啊。咁啊，结果嗰条友咪有机会去偷睇啦。 系啦。 咁嗱，你听我哋咁讲，你又觉得好似好 得唔得嘅，咁但係佢拍咗出嚟係 OK 嘅喎，係好緊張嘅喎，佢啲氣氛。 你信佢做到咯，其實就 唔係咁就係話你要拍得有說服力咯。係 咯，冇錯。 唔係個橋啊，唔係條橋啊，呢條橋你 TVB 拍可能你會覺得好唔得嘅喎。但佢拍咗出嚟你就覺得佢好緊張嘅成件事，好似你又唔會質疑佢到底可唔可能㗎。咁如果整嗰、那個即係、就是、有一個人唔肯離開咁點咧？咁你咪唔睇偷睇唔到，係咯？ 係啊， 因為佢都係洗手，我哋都係用啲藉口嘅啫。咁但係唔一定受㗎嘛，係咪先？ 係啊，係 咯。咁所以變咗你呢啲就即係佢係因為日劇佢拍得好睇啊，佢就做到出嚟啊，係啊， 冇錯。 就是咁嘅啫，吓咁啊变咗两次都输咗俾呢个福英啦， 冇错，系咁中间仲有啲嘅就阿泽烤英龙话佢屋企嗰间酒店啦，咁嗰啲嘢啦，又又相遇阿凌野光啦，又去咩好似阿凌野光去见有一个肥仔啊，佢好似系咪做系咪酒店啊佢哋？高尔夫球场啊，加埋酒店啊嘛，嗰、那个又去嗰度收佢条数啊嘛，系咯，跟住之后 佢买咗呢扎咁嘅嘢牌啊，咁其中一个就讲过，其中有一间就系啲经营不善啦，佢就系咁喺度整啲高尔夫球，咁其实佢都系利用个泡沫经济喺度搵食嘅啫，咁就话佢系啦，咁佢就话佢根本经营得好差，都佢将佢即系啲祖业即系其实断送咗，咁结果就即系叫佢由头嚟过。咁呢一度呢佢就唔知點解呢就咁啱佢自己住嗰間酒店呢即係嗰個秃鹰呀咁佢就住酒店嘅佢就唔咁酒店度嗰、那個女經理呢其實佢自己呢家族都係有一個喺日光嗰邊日光係一個真係好出名嘅明星嚟咁佢嗰度都有一個旅館咁但係呢佢就唔諗住去即係去打理嘅佢就諗住嗰度做唔住就由佢㗎啦咁但係呢佢就因為俾呢個秃鹰呢闹嗰个肥佬嗰度咧，就闹，即系佢虽然佢闹个肥佬，但系佢就话咧，佢讲嘅嘢咧，好似系同佢讲噶嘛，佢觉得，咁佢就觉得自己咧唔应该咁样就放低咗自己个家族嗰、那个，即系嗰个生意。 系 咁结果佢就后屘咧就喺佢一次官僚嘅情况之后咧，就撞翻呢个秃鹰啦吓，呢、這个吓，咁啊两个就开始倾偈，佢话你唔记得我就系嗰个酒店嘅经理，哦系啊，咁嗰度佢又冇拉个面嘅，好 friend 好 friendly 咁。咁啊同佢傾，咁啊就話咧，而家嗰啲即係佢啲咒咧，其實佢睇嗰啲係我唔中意叫嗰個秃鹰就好核突嘅，因為真係事實上唔秃嘅，人哋嗰啲係美國旗嗰只啊，點會秃鹰？咁啊就話因為呢啲人喺度開發嘅原因咧，佢話而家就好少，即係佢都見唔到啊。咁但係佢話佢以前記得咧，佢個婆婆未死，佢嗰時就係之前個經即係個老闆啦，即係佢個日光個酒店。咁佢就話佢以前記得係同佢有官過。去官僚睇過啲酒，佢話好中意睇。咁佢話今次就帶埋佢個婆婆嚟，其實婆婆已經死咗，咁就帶一幅相嘅。咁啊同佢講起咗呢堆嘢，咁佢就話好多謝佢嗰次同佢咁講，即係其實佢唔係同佢講嘅，但係佢嗰次嗰番説話咧，就令到佢去即係要振作翻，要即係要 pick up 翻自己嗰盤生意，做翻起佢。係呢個就係咁。咁而呢個秃鹰喺嗰度睇官僚嗰刻咧，佢係著到殺手十三咁嘅碌嘅喎。好奇怪，是一个黑色的干湿褛，仲系银色扣嗰啲咧。你一睇话呢啲唔系正常，啲特务片嗰啲衫嚟嘅吓。咁整乜鬼嘢咧？咁我就觉得佢今次咧刻意系将呢个酒樽嘅角色咧，系塑造到好似杀手十三咁样。因为你睇下佢个画头咧，佢其实都系影啲黑白相咁懒型咁嘅吓。咁你可以话佢其实系一个古坛狙击手啊，或者系呢啲啊嘛，咁其实都系一个杀手嚟嘅，你可以。不过佢又唔系杀人咁嘅杀手啊，咁佢真系塑造到好似好似个杀手咁。咁佢平时就冇咁着嘅，平时都着细装，咁但系佢呢度都即系唔知不忘啊，将佢即系 dress up 到好似一个特工咁嘅 look 咁嘅，咁我谂佢有啲咁嘅意图嘅，咁啊的确系几型嘅嗰度啊，咁就吓。 咁同埋咧，佢喺肥仔嗰度啊。呢、这個佢又喺度佢個家族生意咧，咁就呢個阿尤津咧，佢咧其實有俾個機會佢嘅，就係、是、你爭我哋200亿啊嘛，得你還到20亿出嚟，我就200亿嘅一筆勾銷，你嗰、那個高爾夫球場我要咗佢，嗰度當你15亿，跟住之後你一個禮拜之內你找得到5亿嗰條數咧，呢度200亿可以一筆勾銷，係啦， 跟住之後呢，其實呢個時候係俾機會睇下佢有冇心去搞呢一壇嘢嘅。點知呢，真係過一個禮拜，嗰個肥仔係影都冇。跟住之後，阿就將就真係同佢反曬面啦，係啦，咁即係仲喺度指責佢，就係因為你哋呢啲咁嘅性格先至害死呢個日本，係啦，咁樣。 咪講咩俾錢去搭車，仲要？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叫佢由頭嚟過啊嘛！佢話你其實唔係咩都冇曬啊嘛，仲有條命啊嘛！咁其實佢呢度咧中間有回憶到咧，佢話有佢有老豆啊，即係呢個受傷嘅老豆咧，係著住成件嗰啲即係嗰啲日本嗰啲。嗰啲叫咩呢？和服啦吓， 啊， 即系唔系女人嗰啲啊，即系男人嗰啲都系和服嚟噶。 即系中间有一扣咁嗰啲啊嘛， 系啦系啦，即系阿魏王嗰啲啊吓。咁啊走去大藏省切腹啊，即系佢呢度有用佢个黑白片咁交代咗一次，咁亦都佢自己仲 keep 住嗰张报纸，咁佢就话翻嚟，其实今次就系要向日本报复，咁但系佢话嘅报复，其实佢系要重建日本嘅，即系呢啲企业嘅，其实。咁我睇呢套嘢呢，其實係一套認真版嘅麥提爽嚟嘅，其實即係黃子華嘅絕對雙雕，即係我個感覺係咁嘅，即係我唔知佢咪睇完黃子華呢覺得喂呢個有一做啊，抄返呢套出嚟做嘅啫，咁佢就係一個其實係一個白武士嚟嘅，咁當然你見到佢好似有不斷嘅殺戮啦，但係其實佢都係話咧，呢啲人呢啲咁嘅經營者全部都係啲腫瘤嚟嘅，即係其實佢哋根本就冇心去做好自己嗰盤生意，個個喺度即係依附喺呢度，即係飲飲食食啊咁。 係啊，係咪佢 有依附喺呢個好腐敗嘅政府嘅制度之下咁樣去玩財技啊？咁佢即係佢其實係鬧緊呢啲嘢㗎咯。 同埋佢用酒呢一樣嘢，其實係形容啦，佢哋呢啲係腐爛咗嘅，佢喺佢哋係啄食呢啲腐爛咗嘅肉啊嘛。 係啊，冇錯，即係呢班人根本係死不足惜嘅。 係啦，冇錯。 咁但係你就估我估佢後屘就會幫呢、這個嚇、啊，你叫佢做咩話？咩英龙华哇？ 扎哈英龙华哇？ 唔系读教嘅咩？嗰个地啊？ 唔系读烤咩？ 佢哋系咁讲。 哦， 我哋之前话就扎教英龙华噶嘛，我哋读咗啊。咁我谂佢之后咧系会帮佢嘅，咁即系呢个系阿佘诗曼系嘛？啊，呢个就三水妹啊嘛。 系 咯，但系佢而家好 cheap 嗰间面铺，跟住佢就走去隔篱教佢嗰啲咩理论话，嗰啲叫做咩鱼话，嗰只咩鱼理论，跟住又话咩食黏鱼理论系啦，跟住又话咩食呢个喇沙面，点解加多两蚊就会可以多即系多啲嘢咁样？佢话其实根本嗰两蚊就唔值钱。系啦，即系佢真系等于讲麦当劳嗰啲汽水同薯条唔值钱啫嘛。其实你。直情講緊嗰樣嘢啦，佢當然佢因為佢唔用麥當勞做個比喻，咪用咗喇沙面咯。其實佢講緊嗰樣嘢，咁其實咧，其實我真係覺得好似嘅喎，係啊，即係佢呢個結構咧，你發覺咧係同NHK 嗰個結構完全係唔同嘅。佢係用咗黃子華個結構嘅，所以你好奇怪呢套嘢，唔係絕對雙標係咩嚟咧？即係你睇翻 NHK 咧，個女主角係阿邊個話？即係就係 Q 標嚇。 三千零。 律山千名嚟噶嘛？咁佢系一个女记者嚟嘅啫，即系其实佢系唔 involve 里边啲 business 噶。 嗯， 佢唔系其中个经营者嚟噶。咁啊呢度佢又塞翻个咁嘅女落去，咁其实真系好鬼绝代双骄。 系，不过就个老豆又好唔同啦。阿白彪呢个老豆都叫做系一个出色嘅打面师傅啊，佢个老豆系真系废到咧，真系。啊！不知 哦，你讲呢一度咧，佢系第二集先出场嘅， 系啦，冇错。 咁第二集就讲话要追击另一个，即系佢要玩收购战咁啊，有一个好自大嘅一个霸厂啊， 太阳厂啊，嗰间公司叫做系卖床褥嘅。 嗯，咁呢集使唔使特别讲啊？定系可以叫大家继续睇落去先啊？ 嗯， 咁啊一票咧已经跳到唔知2001年啊，佢过咗几年噶啦吓。系啦，咁啊讲下白烤英龙系咪？你叫做咁，佢就已经翻咗去佢个酒店仲做紧啦，即系已经冇再出边打工，就做翻佢哋嗰间日光美光定工美酒店啦，唔记得叫咁上下 做个经理啊。 咁但系里边咧，全部都系家族人员啊，即系啲废人啊，即系意思吓，即系阿妹个老公啊，咩全部，跟住佢老豆都系好鬼油条啊，咁又 系啊，咁啊，完全嗰班人都唔系一啲专业嘅，即系似乎系啲经营嘅感觉嘅。你觉得？虽然佢哋系做咗多年，但系都系你感觉佢哋喺度喺又喺度出粮嘅啫，喺度。 但 顺便沟女啊，仲要佢个妹个老公系喺度沟女啊， 沟个 reception 啊嘛，系啦。咁就但系咧，就跟佢阿婆咪阿嫲嗰个嗰啲员工咧，由佢阿嫲请翻嚟嗰啲员工咧，就全部好支持啊。英龙华嘅，同埋嗰啲啊真系做嘢嘅，嗰啲老员工就， 嗯， 系啦， 系啦，咁你咪即系又系好似一个皇朝里边有好多皇亲国戚咁咯，即系嗰班人其实 外戚噶都系， 外戚啦，系啦，总之皇亲国戚啦，唔一定外嘅，内都一样咁废嘅吓， 系啊， 即系总之嗰班友就唔不思进取嘅，通常都吓咁啊， 系啦， 佢真系有心想搞好嗰班人就奈何佢又唔系皇亲国戚，冇乜即系冇乜地位。所以你就算出力，咁你都係死做死嘅啫嚇，即係你係只會係事半功倍係嘛？唔係事倍功半啊， 係啊， 或者甚至唔止啊嚇，即係做冇用嘅，你點幫都幫唔到，因為你個揸主意嗰個係啲廢人啊嘛，同埋懶做嘅人啊嘛，咁到底點我唔知啦，因為嗰度我睇開頭啫，我未睇落去啦，咁啊個收購戰亦都點我哋都未知啊，就係知個八婆好臭算嘅。 嗯，唔系佢临尾佢收购战嗰度佢就就真系镜头啦，但系佢镜头就唔同嘅，同一般镜头，佢咧就系两边就系各自入一间房。 哦、 但系要讲翻一样嘢先，就系佢因为呢一间 有冇需要讲落去先？因为其实反正都系仲有好多集，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个题材嘅。就聽眾，你可以睇咗先，係呢樣一唔會講。 咁嗱好啊，咁唔講啦，咁總言之就 咁而家依六劇情已經去到第二集嘅開始嚟，咁大家有興趣咧，即係去睇下呢一個劇咧，咁我又覺得算係寫得幾好嘅，即係其實佢唔只係佢原本好嘅，佢今次個劇其實唔同嘅，你發覺同 NHK 即係嗰個我頭先之前有提過 NHK 版本嗰個嘅，即係呢個主角咧，同影其實個樣係成個 Ben Sir 咁嘅。 系你讲NHK 版阿大森林鹏嗰个， 咁佢就唔系一个后生仔嚟噶，唔系后生仔嚟嘅，大叔咁嘅。咁呢度呢个就系一个后生仔嚟嘅啫，个样。 大森林鹏唔知大家有冇睇过《S 最后的警官》？喂， 系 《S 最后的警官》啊，即系向井理同阿凌野光，又系凌野光，系啦，嗰一套讲特种部队嘅剧咧，即系唔系？讲即系好似飞虎队咁样嘅物体嘅剧，佢阿大森男朋就系做阿凌野光同埋向井理个头嘅，嗰个警士就系佢啦。大森男 好明显个年龄系唔一样嘅两个，系啊，咁啊，咁今次呢个版本系一个后生版或者后生碌咧，你可以咁讲，因为佢其实就算讲咁多年前都好啊，即系佢讲而家又咁嘅样嘅，但系讲九七年咧，佢都系咁嘅样嘅啫，咁啊，咁佢就喺九七年嘅时候系。后生啦，咁佢都系话佢系啦，咁但系佢而家都系咁嘅样嘅啫。 但系佢今时今日究竟佢系咩年份咧，就唔知啦。佢冇打。 咁佢连个眼镜都冇换过先犀利啊嘛，好襟嘅。 系 啦。嗱，同埋咧，我怀疑嗰时有呢个款未咧？系啦，呢个就问题啦。九七年喎，有冇呢个款咧？嗱，佢一戴呢副眼镜个款式咧，我就觉得好似系后来啲嘅，即系其实佢个款咪即系啲似嗰啲七星盒嗰啲啊，嗰眼镜咁嘅，即系中间尖啲嘅，啄咗落嚟嘅。嗰啲款嘛，嗰啲款當然而家就已經唔可以講係新啦，但係都十年前倒都係倒啫嘛，興呢啲款，咁點會九七年已經有人戴緊咧？係咯，咁唔理啦嚇，總之佢就戴到依家都仲係同一個款式嘅，咁好奇怪嚇，我唔知係咪出世跟埋呢副眼鏡嚟㗎啦，佢可能係，應該幼稚園都係戴緊呢個款嘅嚇，可能係。咁啊，同埋個髮型都仲係咁樣梳到咁樣嘅，即係就算無論佢兜踎啊，定係好定係好勁嗰陣，佢都係呢個頭嘅喎，好犀利嘅，即係佢個車床嗰度撈緊嘅，佢都係梳呢個頭。 同埋佢戴安全鏡嘅，都係戴翻呢副。 佢嗰副已經係安全鏡嚟㗎啦，因為係啦。 喂，可以喺嗰啲罅度射到啲屑入去㗎嘛？唉，唔好理佢啦，呢啲就。 唔好理佢啦，係總之佢做邊份工都係戴呢副嘅，燒焊都係呢副㗎啦，我估。OK， 咁啊，但係我就覺得係幾好睇嘅，即係佢係正經嘅，冇搞笑，冇水分，同埋發生嘅事咧係好緊湊嘅，即係起碼暫時嚟睇係緊湊，即係佢成集哇，你覺得好頂氣嘅。系睇啲戏啊， 系冇话嘥时间嘅，同埋你会想知道哇，跟住发生咩事咧咁嘅。 啊，仲有啦，呢、這个除咗道部督郎呢个好戏嘅演员之外，另外啊，做三叶神行常务嗰、那个，即系阿卡苏话佢嗰个阿道部督郎嘅上司啊，嗰、那个好强嘅对手啊，就系、是、阿小林芬啊，深夜食堂咁多季个男主角啊，系、啦，小林芬啊，呢、這个卡士值得睇，系啦。 嗱，今次呢个系咩电视台嘅咧？ 呢个啊，好似系咪朝日啊？系咪啊？ 朝日系朝日电视台， 系啦。 好，咁啊睇下吓，咁我觉得今季呢个算几好睇嘅吓，虽然有科幻，佢本来唔科幻，不过佢搞到佢成个杀手十三咁，呢下嘢科幻咯。 系， 同埋佢隔空抽我回家，呢下嘢科幻啦，或者抽埋呢个黄子华，系科幻啊嘛。系咪一套嘢致敬咗几个无线嘢？我记唔记得你话？系咯， 好， 系咪再捞埋呢个黄子华嘅？系咪《栋笃神探》我讲呢个？ 哇，不如谂。 系咪黄子华 fans 嚟嘅呢个导演啊？ 可能啊。 喂，同埋我仲要讲啊，呢个咁嘅佢呢个主角呢个演绎方式啊，其实只会系喺日本咧，啲人只会将佢当系主角嘅啫。 O K， 系冇 错。即系我头先讲过啦，喺《爱回家》入边。啊，叫咩名啊？演员又我又唔记得咗。 啊，赵永雄。 赵永雄嗰个角色即系中标嘅。其实我觉得呢个角色系写得几好嘅。咁但系咧，你都冇办法啦，都系做咗一排咧，其实都系踢咗出我回家。咁其实佢系一个比较黑嘅角色嚟嘅。咁似乎黑嘅角色喺中国人嘅戏剧啊里边咧唔受欢迎嘅，点到？ 系，冇错。 即系呢个可以举例翻而家做紧嘅和珅嘅。其实我都见翻好多人系因为唔中意和珅，所以唔睇嘅。 如果你找他做到好像黄光那样就又不同了。 那他不如果是这样他就不是主角了。 是那就。但 是那做一间角色嘛。现在就是说你不可以他接受不到一个即是一个好像坏人那样。即意思是坏人是你固定觉得他是坏人原先觉得他是坏人。 嗯。是啊。 如果你 你的角色是不知道如果但我们又说现在的新一代又不是的嘛喜欢看坏人的嘛。 是啊。 啊，中意夜神月啊，中意啲殺手啊，啲咁樣噶嘛，係咯。咁但喺日本咧，其實不嬲咧，啲主角係即係唔知係好人定壞人咧，其實唔係新嘅呢件事。係有時好多嗰啲好男人嗰啲故事，咁你殺手十三啲好明顯啦、啊。其實你睇啲英雄片，邊度有話好人嚟嘅？嗰啲人唔係黑社會啊，就幫啊殺手啊呢啲嚟噶啦，係咪先？係 啊， 你好少會用個差人做主角嘅喎、啊。你如果你英雄片係嘛？ 通常 唔會啊！黑衫人做主角嗰啲 通常 佢原 本嘅職業就唔係好人嚟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咧，之後又好鬼合意啊！ 佢做殺手做得好好人噶嘛，都係葉倩文盲咗佢又去幫佢，唔知咩事嘅，即係啦，即係明明古惑仔嚟嘅，但係又唔走粉嘅喎，係咯。 係啊，淨係劈友嘅 啫，即係唔合理嘅，係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即係的確係有貪污舞弊咧，咁除非你數到雷諾呢啲，即係叫做。即 系 叫做历史真有其人嘅，咁你照做咁，我又唔知点解啊？雷洛传我又唔听啲人又话闹喎，咁其实同阿和珅又有咩分别咧？其实有咩分别咧？ 系咪电影同埋电视嘅观众唔同咧？ 啊，唔系咯，我觉得唔关事，即系其实呢啲系同佢哋即系睇戏咧都会有啲道德嘅包袱啊。 嗯。 嘅問題嚟嘅，咁我覺得嘅極度麻煩嘅呢一件事嚇，即係睇戲啫，睇下戲啫。 係唔係如果雷諾嘅話，因為嗰粒星係劉德華咧？如果唔係，如果係第二粒星，可能又唔同咧。 咁、啊、劉德華上次做無間道嗰、那個都係壞人嚟嘅。 係咯，咁樣都 OK， 佢呢啲就 即係劉德華做壞人就 OK 係嘛？ 係咯，好似又係喎。唔知啊， 即系揾个佢 buy 嘅人做就 OK， 咁即系陈展鹏唔得啦，即系意思系嘛？ 未够 cast 啦，可能 未够 cast，OK， 诶，我明白。 即系 周润发做，周润发做乜啲人都睇系嘛？我理得佢系杀人定唔杀人啊？系嘛？ 即系你话， 就算你做个奸嘅我都睇，因为佢系周润发咁啊嘛，或者佢系任达华咁啊嘛，系咪？任达华做变态都好多人睇啊，我都好周深有变似唔系变态啊，应该咁讲啊。照睇喎，又系咯。 阿边个阿秋生佢做枭雄咁都啊，虽然套戏都普通啦，但系都 咁我唔知啦。咁我就觉得一般嘅观众系有啲道德包袱嘅，咁所以你睇呢一类型剧嘅时候咧，系佢哋系有啲人会 唔得㗎，即係佢變咗，即係如果嗰套係港產劇啦，我意思你睇日劇佢又唔會咁諗嘅，佢睇西片更加唔會啦，教父好睇啊，哇阿食人醫生啊 ，Sign Up 就 Lam 好睇啊，佢又唔覺得有問題喎，啊哇嗰、那個冇問題啊，咁佢又嗰啲佢又冇問題咩？可能就係佢夠大咪冇問題咯，係啦，咁但係你喺一般嘅時候之下咧，你未唔係大到咁嘅，咁佢就會好多道德考慮㗎，啊即係。我就覺得好麻煩嘅，即係唔係喎？呢樣嘢可能係特別香港人令佢麻煩添，可能內地觀眾都冇咁嘅，都冇咁嚴重，即係佢可以睇曹操，咁你個劇講曹操 OK 嘅，係咁，但係可能香港觀眾未必得咯。 內地都拍過羅阿和珅做主角嘅，其實又係 我都拍過啦， 又係揾翻黃江去做咯。 咁但係佢係咪做佢係做壞人定係佢係話佢好人嚟嘅先？ 話佢兩樣都唔係。真係跟返歷史咁樣寫佢，佢就係由好變壞，好嗰邊有寫，壞嗰方面都有寫，係好立體寫得佢。 哦， 係啦。 咁呢個香港唔受啊，應該係呢、這個。 香港個香港係咪真係鍾意係壞人做主角就唔得啦？呢、這個就壓。 壞人做主角，首先又唔可以揾樣衰啦。 系啊，黄光佢做埋呢一样嘢啦， 就唔得啦，系咯，咁你又真系要揾个靓仔，但系揾个靓仔之后，佢又会质疑，咁呢个坏人嚟噶，咁即系总之好烦，好烦，我同你讲系， 系冇错， 即系其实你唔好话你睇啊，连演啊，我都遇过咧，有啲人系唔想演一啲即系大坏蛋，即系佢可能小混混啊、强奸犯，佢又肯做噶，我唔明啊，但你俾个 Godfather 去做，佢唔做啊， 系啊。 冇理由啊，系咪？最近無味以求嘅角色啊，呢啲系嘛？或者啊，你呢、這個浮士德，你俾佢做嗰只魔鬼 Mephisto， 哇！大佬呢啲係詹瑞文都做過啦，係咪啊？係 啊 係 啊， 阿明華係咪？係咯，即係其實呢啲係好強嘅角色嚟噶嘛，係咪要一定嘅演技你先做到，同埋係一個好，其實咧嗰係可以講咧，同個主角平起平坐嘅一個角色嚟嘅，即係主角可能你未必。即係唔係人都可以做到主角嘅，因為主角呢除咗你好戲都要有個外形始終，咁但係呢擺角就唔一定啦，咁其實呢香港都係唔少呢係擺角，但係其實佢唔係樣衰，或者佢個樣唔係正氣嗰種，但係呢佢又唔係樣衰嘅，其實好多㗎，咁但係咪成日做啲壞人囉，嗰類好經典啦，好生氣係咪， 係呀陳輝呀好多啦，多到數唔曬， 係咪咁你又食屎狗，你唔係好樣衰咩？ 梗系唔系靓仔啫嘛， 唔系唔样衰嘅，其实佢成日做客人啫嘛。 郑浩南嗰啲啊，虽然佢做 咁啊，阿龙方你以为好样衰咩？我见过啊，唔系啊，其实街见几靓仔喎。 佢邪咪啲邪气啊，佢哋就比较 系有型嘅，真系型嘅。我街见哇，真系好有型嘅。原来阿龙方即系唔系佢真系有啲似日本仔嘅，似苍田宝照咁嗰啲嘅。其实你话佢系坏人咩？你成日揾佢做坏人啫，你可以揾佢做，唔系做坏人噶。其实点解咁又唔见得苍田宝照做坏人，系咪先？ 唔系啊，话时话你讲开龙方，你知唔知我以前廿年前都我抄，我喺 VCD 铺嗰度揾啲好旧好旧嗰啲，我都未出世嗰啲， 做 个 好烂 嘅 VCD 嚟去睇嘅时候咧，我喺度见嗰个样子，应该苍田宝超嚟噶啦，吓原来龙方嚟嘅，真系好鬼似嘅感觉。 唔係好似我見過真人啫，我見過真係好似，即係其實靚仔㗎，不過你成日揾佢做壞人啫嘛，咁你做壞人嗰陣係梗係要擺個奸樣出嚟㗎，係咪先？係咪先？咁冇辦法㗎，整個死樣出嚟行埋唔濕濕咁，啲靚仔都變唔靚仔啊！咁其實係 OK 嘅個樣，咁只不過係角色嚟嘅啫。咁可能咧正氣佢又唔係話好正氣，的確嚇，咁所以就。变咗做坏人咧，但系做坏人 O K 喎，起码到今时今日冇人唔记得噶，其实吓，虽然已经过世啊，冇人唔记得呢、這个高二好多呢啲角色，系嘛？食屎狗呢啲简直系经典啦，系咪先？ 系咪佢最记得咪王晶嗰三套咯？专吊达咪系专吊大鳄公子咯？呢、這个咩啊？高二 唔止啊，即系其实港产片亦都唔少噶，系唔少嘅，日本都系噶。北川一輝都最初都係做壞人嘅啫嘛，係而家做下做下，唔知點解又得做主角，最初都係做壞人嘅，係啊， 係啊， 嗱嗰啲咪叫有型壞人咯，型啊，哇北川一輝唔型，咁但係係我之前係就係做壞人嘅，永遠做壞人嘅，咁啊近代啲先做主角，係 啊，阿邊個阿曾光呢啲又係啦，係咪先？ 曾光就型型啦，係啦，咁唔係咁啊，美元發彩嘅啫，大家就記得曾光啦，唔知曾光係做戲嘅，大家。 我唔止美元發彩之後，另一間都揾咗佢嘅。 系咪咩？咦，系咩？ 系啊， 有嘅咩？ 系啊，有啊，有啊，有啊， 特登转翻嚟发财啊！ 唔系，嗰间系仲要玩抽水添，咩以喂阿张公子讲以前嗰只转咗咯， 系啊， 嗰只 佢 再 发俾 佢， 嗰 只冇用好耐就转咗啦，嗰支啊， 咁样， 系啊， 咁下次卖飞鸿广告商搵翻廖启智嚟啊喂。 我而家飞鸿 唔当阵啦，咁系嘛？咪要咁啊？ 咁可以直接讲翻人哋个名嘅，佢净讲 以 前嗰间，以 前嗰间唔好嘅， 系啊系啊， 啲飞鸿讲嘅咁啊，仲要咁讲啊嘛？ 佢真系有个诶，以前嗰只好用咯，系个 friend 咁样， 咁啊， 系啊系啊， 哦，咁差少少啊呢样， 系咯。佢仲要， 我都覺得好差咁樣個劇本好差。 佢仲要唔知係咪安排咗定咩咧？好似係整完美元發財嗰個廣告之後咧，就出呢、這個。 仲要賣完美元發財大一個廣告， 因為美元發財仲用緊嗰個廣告出嘅，係啊 係。係仲賣緊，係都係咁啊差啲，咁啊差啲，即係下次係嘛？要揾翻阿 Eric Kwok 係嘛？誒以前嗰間唔食啦，唔好食嘅。系咯，咁 系 退翻啲啦。咁啊，仲要咁讲 系 嘛？ 系啊， 要咁讲。唉，咁啊唔系几好嘅咁样，系咯，冇理由咁样嘅，系咯，系咯，系咯。啊，咁使唔使嗰啲海洋公园讲句搵翻拍过迪士尼嗰啲人嚟讲？嗰个游乐场冇玩，使唔使？ 又搵翻张学友。 唔使啊。 搵龙台啊。 使唔使咁？系咯，冇理由，唔系咁样差咗哋 啊。系啊， 冇唔係好有品嘅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好，嗱，咁啊，快講啊，好。咁呢套大家睇下，通英好睇嘅，都係好睇嘅。 係啦，劇本好， 鬥得 好 精彩。 係啦， 冇錯，劇本好。 推薦。 啲人都演得好嘅，係 係。係啊， 唔好聽到你話似《愛回家》嚇。其實我係講緊啊，《愛回家》嗰其實佢做得好嘅。我唔係詆毀佢啊。你自己以為我詆毀佢啊？其實《愛回家》我對《愛回家》不嬲評價非常之高，尤其是早期《愛回家》非常之高啊。我仍覺得呢個鐘錶呢個角色係 amazing 嘅，係真係，其實都幾好戲嘅， 係 不過佢做嚟做去，即係你只會揾佢做呢啲角色啫嘛。 燃藍 啊，係啊，冇辦法，其實好戲嘅。 上次韓國的嗰話係好戲嘅， 係 好戲都唔好戲，好戲。 不過又講翻少少嘢啊，其實又講，其實呢種角色係最難做嘅。你係攞個分，你係要攞到個分寸，令到人哋睇到你嗰樣嘢，但係唔可以令到觀眾憎你。 冇錯， 我睇過有套唔知咩舊劇咧，阿楊英偉佢又係做個類似咁嘅渣男嘅，佢咧、 哦、 哇又係喺度睇哇呢啲咁嘅，即係開頭啲人描述呢個角色嘅時候，未出場嘅時候咧，哇呢、這個咁嘅人渣嘅角色點做啊？好惡，就係跟住之後， 但係佢做咗出嚟唔係嘅，係唔 佢出嚟嘅時候都覺得佢係都人渣，但係佢攞到個分寸，令到個觀點到即止，令到個。連到個觀眾知道呢、這個人角色係渣男就算啦，咁就唔會話越嚟爭埋，係要攞個分寸攞得好準嘅呢啲。 好嘢啊！所以大家唔好成日話咩無線冇嘢睇，你唔中意個公司你可以睇翻班演員，真係班演員唔渣嘅，真係。 係啊，冇錯。如果唔係佢， 係有冇好劇本嘅啫？你咪睇下套和珅咯，即刻生曬嘅啲人。你即係話你幾個嗰啲咁嘅？做开 cafe 啦，即系唔好个 cafe 啦，即系 嗰个咩 先啦吓。 啊，嗰、那个戴耀明嗰个依然我唯一一个可以动啊。 唔系你两个皇帝身边个太监咩人咧？都系平时都系做开啲即系叫做配角啦。哇，演出非常之好，系有冇谂过？系咁当然唔止啦，个个都做得好嘅，因为真系一有个好剧本你就睇到啊。 系啊， 真系睇到系。系咩？咪系得阿陳展鵬仲係似陳展鵬，係佢仲係咁。其他人係咦？咪我都覺得 O K 喎。你初初睇覺得佢好乞人憎，原來佢角色係衰人嚟喎。咁啊啱喎。 啊，係啊。 即係你以為點解佢做個皇帝做到咁乞人憎？唔係喎，原來佢唔係好人嚟嘅。佢的確唔係好人嚟嘅角色，我又覺得 O K 喎。睇落去又覺得 O K 喎。系咯，大家睇啊！嗱，今个礼拜日大结局吓，咁啊，我哋出街嗰阵都未做到，所以就唔知一阵有时间讨论啦，冇阵啦，或者之后先讨论。 系再讨论啦，系啦。 喂，咁啊，仲有一套嘅，仲有一套嘅，系咪？仲有一套未讲嘅，咁啊，呢套就真系唔科幻嘅，咁啊，但系又有蒙面超人做嘅，咁同埋唔止嘅，呢套又有套 TVB 可以对比啊，就系叫做《透明的摇篮》啊。 咁你可以對比翻而家做緊，反而應該係最多 noise 嘅喎，係咪親子王國嘅原因咧嚇？就係、是、呢個 B B 來了。咁大家咧都係用一個 B B 做一個嘅，即係叫做你覺得好似有啲即係相同嘅主題啊，但係其實兩件事個處理係爭好遠嘅。等下馬仔講。 係。 因為我覺得係個 target 唔同啊。 係。 即係你覺得佢哋一開始大家觀眾個目標觀眾唔一樣。 系，冇 咁香港，香港我就直接俾啲即系 新子王国， 系啊，啲屋企即系成啲家长啊，或者奶奶嗰啲咁样睇啊，嗰啲啊，即系成日睇， 又系伦理啊， 乜伦理就实伦理噶啦，套套都伦理噶啦，不过佢个 aim 个 target 嗰个 audience 咧，就系即系新子王国嗰堆啦，我觉得系， 系冇错。 因為其實呢個同即係 Marvel Aim 左交係一樣嘅啫，你要揾一個大啲嘅群族做一個你嘅 target audience 嘅，咁佢就揀咗，即係今次就揀咗，即係啲可能即係叫做生咗細路仔，即係幾年內嘅人為主咧，我就覺得佢係 仲湊緊 B 嗰扎， 係啦， 係啦 ，B 或者 B 到今日 B 嘅定義係十歲留下 ，OK， 係啊， 未必有可能十幾歲仲係 嘅，係或者係都係嘅。咁所以其實都幾大㗎呢個群族係啊，咁但係咧你必定要有 B 嘅，如果你唔可以咧，係話我可唔可以例如好似不打話齋係，雖然我冇生細路仔，但我都唔得嘅，因為佢呢扎咧你真係佢講嘅嘢全部係同育嬰啊嗰啲嘢直接有關係，同佢每集咧後尾一定揾個專家出嚟又解釋一下啲嘢咁樣，咁佢根本就係好資訊啊，同埋講翻啲好到佢哋嗰班人，咁如果你完全唔係呢個群族咧。你唔會想睇㗎，即係等於你拍嗰啲養貓養狗，如果我唔養嘅呢，我真係唔係好興趣喎，會係去到呢個程度。佢就唔能夠呢兼顧到啲即係咁我唔養貓養狗都好可以得意㗎嘛，唔得嘅。佢哋嗰啲係好狹窄嘅。咁但係呢呢一套透明的搖籃又點呢？馬仔覺得。 呢套反而我覺得佢做俾返唔係做護士又唔係做阿媽啲人睇。 係啦，即係佢其實俾其他人睇嘅。即等於咧，你睇警匪片咁唔通警匪片拍俾差佬睇嘅咩？係咪？ 係啊。 咁或者拍俾賊佬睇咩？咁梗唔係啦，拍俾普通人睇嘅啫。咁你係唔使你係做賊佬或者做差佬先係警匪片噶嘛？我正唔係差佬，正唔係賊佬，我先對嗰個世界覺得好奇，想睇啫嘛，係咪？咁我根本就自己係賊佬同差佬，我甚至睇我自己親身做緊警匪片嘅劇情。 係，車都唔係咁嘅咁樣。 是啦，即係如果你諗下戰爭片咪拍俾士兵睇嘅，梗唔係啊？你士兵唔想睇戰爭片啦，係咪？係咯。咁你拍空難或者海難嘅片，係咪拍俾搭緊飛機或者搭緊船嘅觀眾睇嘅？梗係唔係啊，大佬？大家利是啊，大佬！頂你個肺！我搭緊飛機，你播啲咩國際機場？我睇我搭緊船咧，播鐵達尼，有冇搞錯啊，大佬？ 搭緊飛機即係直航殺機，我嘆下，搭緊開。 系啊，系咯、啊，我搭紧游轮，你播下宝船啊，都仲好，你冇你放跌搭嚟，或者播啲咩深海乜鬼啊，俾个八爪鱼食咗，我唔好播啲咁嘅嘢，大佬，你播到系咩吉沙噶嘛，播鲨鱼，系嘛，大佬有冇搞错？咁你肯定就唔系播俾嗰啲人睇嘅，咁佢就其实可能系一个 general 俾其他人睇啦，咁佢从呢个接生。即係或者生 BB 呢件事度咧，反映一個生命其實係乜嘢？佢第一集已經問咗好多嘢啊！咁馬仔講， 咁又係講個見習嗰個護士啊，但係佢又翻緊學嘅，咁點解可以做見習？ 係咯，我覺得好奇怪啊！ 我都奇怪嗱，佢嗰度口述就係話呢個佢嗰一年 臨終一陣時研究呢一 part， 講埋個古仔嗰部分啫。 係。咁佢本身就做見習，咁佢翻嗰個即係婦產。科緊醫院入到去咁啊，見到其實係好多咁，有啲啊落仔啊，有啲啊生仔啊。跟住有個就佢本身就係想生仔嚟同個男人結婚啦，咁但係後尾都冇 啊。係啊，即係諗住幫個男人生個仔，咁啊就會同佢原本老婆結婚，就唔係酷寶啊，等個男人同個原本老婆離婚就娶佢啊。咁啊，結果唔係啊，咁結果係想唔要個 B B 啊，就唔認啊，手數先夠唔認啊。咁啊，結果呢個女護士仔咧。就令到佢對翻個 B B 有翻個愛喺度咧，咁但係好可惜咧，就係佢本來話一個月後應該翻嚟復診，咁但佢話冇嚟到，咁佢就以為佢唔得閒定忘記咗，咁原來後屘傳翻嚟就話原來個 B B 已經死咗， 咁佢哋好驚愕嘅嗰個護士覺得嚇點解會咁？我一個月前佢哋仲好開心咁樣，咁我同埋個 B B 都屬於係啲生出嚟都係比較大嘅，即係個係即咁應該佢係好健康嘅。咁佢哋自己喺度自浸，嗰啲護士就話咧，梗係唔係好似啲新聞講話佢咩咩暴雨中即係窒息啊？ 呢、這個瞓覺嘅時候抱住個仔，跟住砸死佢就。 即係真係有啲咁嘅事嘅，佢話梗係唔係啦，佢哋喺度指八啫，冇人知個真相。話梗係佢哋專登整死個 B B 唔想要啦，咁佢講到好殘忍。咁跟住嗰個護士就佢自己心諗嘅啫，其實佢所有嘢都係佢自己心諗嘅啫。咁佢就喺度話咧。其實我寧願相信咧，佢真係喺個愛裏面離世啊！即係佢仲要影翻出嚟嘅喎，佢真係影佢喂奶，跟住佢就瞓著咗個媽媽瞓著咗咧，就真係砸死咗個 B B 啊！咁佢就話佢寧願相信呢一個版本咁，但係佢冇 confirm 個真相嘅，係。咁跟住佢又成日咧，每一日都有啲人嚟流產嘅喎，原來佢成日攞住一樽樽嗰啲流產出嚟嗰間嘢，就喺陽光之下喺度欣賞嘅佢。咁我懷疑佢成日講嗰個咩叫做透明的搖籃，我懷疑就係呢啲樽，其實好恐怖嘅。你諗下件事，即係其實咩搖籃，其實佢嗰係落咗嘅一個生命。佢就話有啲生命咧，就嚟到世界，啲人就會好歡迎佢。佢有啲生命係未嚟到，其實佢哋已經唔歡迎。咁其實你通過佢一集咧，佢又唔係好似平時啊，去 ER 啊或者其他嘅講醫院嗰啲咧，佢通常會集中喺一兩個病人度講一個 case， 佢絕對唔係嘅。佢一集咧已經講好多個唔同嘅人喺佢眼中睇咗好多事，咁佢講喎，好特別嘅呢套劇嚇。咁啊， 做過一個對比就係佢樂仔嗰邊咧就好平靜嘅，但係一生仔嗰邊就咿哇鬼叫嘅，佢嗰度係啦。佢個氣氛唔係我唔係話居啊，係嗰、那個主角啊，好似樂仔嗰度佢反而仲喺度見住佢，好似唔覺得有嘢，但係 但佢好奇怪嘅，冇錯，佢係啲感情唔係好正常嘅，你覺得佢 係啊係啊係啊， 佢就係咁先要特別個主角係，即係如果佢好普通一個細路女咁咧，見到血又驚嘛，唔好睇，佢唔驚嘅，佢睇啲護士都驚嘅，佢反而佢又唔驚喎，咁同埋咧，因為佢話佢唔係正式嘅護士啊，佢就係見習啊，所以佢唔能夠戴嗰、那個護士嗰個帽嘅，佢就只唯有咧揾個頭巾包住個頭，咁佢就話佢自己照鏡都話咧，佢話覺得自己好似送飯嗰啲人，因為你日本咧，即係佢哋係要自己學生做翻派飯噶嘛，咁佢哋咪做值日嗰啲咪會咁包住個頭，咁佢的確係咁嘅呢度，咁同埋呢個事實上咧，佢都係著住水手裝翻嚟翻工嘅啫，嚟換衫嘅。咁好奇怪，我哋都話咧，點解會係咁嘅咧？係咯，即係點解會讀緊中學，佢就已經係做咗學護嘅咧？我唔知佢日本啲制度啦，係。咧佢呢個設定咧，嗱咁講咧，頭先咁就話佢每一集就係咁咯，係講呢啲咁嘅好零散，但係咧佢又好似好有，即係其實佢係質問緊咩係生命啊嘛，就係佢睇住有生命嚟，跟住就有人唔要，咁啊有啲又好開心咁去迎接個 B B， 有人就生咗，但係又唔要， 又唔要， 即係佢好對比咗好多個嘅第一集已經係， 第一集， 跟住就問咗生命係咩，佢共通點就問咗生命係咩嘅，O K， 咁如果大家對呢個題材真係有興趣或者覺得唔係，我就覺得係清流嚟嘅呢個，即係唔係去滑去滾嗰啲清流，即係逐流中有啲清流啊，即係逐流咪就係你下下講 marketing 啊，我 aim 啲乜嘢嘅。嘅 target audience 咁其實你香港咪就係咯，其實最都係計曬數咁樣拍啊呢、這個 B B 來了，咁但係就呢套就唔係，呢套係一套好清新，即係佢我冇諗過，我本來冇乜興趣睇嘅呢套嘢都係，咁啊都話劍心都話冇乜期待係咪？即係你話睇佢個 blog 噶啦嘛， 我啲期待度比較低啲啊呢套就 係啊，咁我都純粹係因為個女主角睇嘅啫，最初冇乜原因嘅，有靚女咪睇啦即係我睇無面超人都先睇啲女得唔得嘅，咁個女咧呢度亦都好特別嘅。你平時咧梗係揾啲廿幾歐啊扮十幾歲啦，係咪睇得多啦？而家嗰度啦啦隊又好，無線啲更加唔使講，必定係啦，係啦， 係啊。 佢唔使個過三十歐嚟扮，你已經好偷笑啦。佢都竟然係 無線係大十年噶嘛，正常要 即係起碼咯，起碼大十年咯， 係 唔止咯，有時係。咁呢度咧，佢調翻轉，連其實連日本都係嘅，最多咧佢揾翻個同即係啱嗰個歲數嘅演員都已經係就好普通，咁日本好多嘅，因為十幾歲嘅演員好多。咁佢竟然咧係揾個細路女扮大人嘅喎呢度，係實質個女主角得唔知十五歲得定十六歲嘅啫，嚇。 嗯。 叫咩名啊 ？Sunny 嗰女主角叫做？ 清源果野。 系啦，好似食得咁喎个名系。系啦，唔知啲咩椰果定咩咁啊？系嘛？ 我就唔系太熟悉嘅呢个演员。 哦，咁唔会熟悉嘅，因为好新嘅呢、這个。咁其实都系啲十二岁先，唔知赢咗个乜鬼。嗰啲唔知啲乜嘢美少女咁走出嚟嘅女嚟嘅啫，咁但係近排都好多戲嘅，咁嚟緊都有套 Lexus 嘅戲嘅好似係，咁啊話唔知個靈魂同個丑女調轉咗嘅， 哦， 係咪鍾無艷啊？都以為啊， 東宮西宮啊， 咪東宮西宮啊， 無頭東宮啊，依家啊，淨係， 咁啊唔知啊，嗰套就奇怪啲啦，咁呢度佢係做個女護士，咁啊好奇怪，咁但係呢套。唔止嘅，咁啊仲有另一个看点咧，就系、是、有蒙面超人 Kiva 咧做嗰个医生嘅。 哦， 系啦，咁呢个佢就成日俾嗰个阿女主角个妈赞靓仔喺入边，佢话哇，嗰、那个医生真人靓仔过幅相，因为佢就将 poster 印埋个医生个样嘅。 系啊， 咪做好细嘅啫个头，唔系话个大头，唔系张国荣啊咁啊。咁佢可能佢有啲即系有啲人咁有啲主诊咁，佢有埋个乜头喺度。咁佢话哇，真人靓仔好多。咁做佢阿妈佢系边个咧？啊， 有井入菜啊。 或者介紹下邊位？ 酒精係蔡近之個香港拍戲嘅應該冇錯。 以前係後生女嚟嘅，而家就變咗即係大年紀咗啦。但係呢套劇入邊佢都唔係好咩嘅啫，師奶身形咗啦，個樣都仲係唔係好老嘅。 啊，係啦。 似佢阿姨多啲啦，唔似佢媽嘅。 係卅零歲咁啊，睇個樣似。 你話佢阿媽咧，真係有啲唔似嘅呢度。後生得滯嘅。咁啊。嗱，乜咩名堂咧？咁呢位嚇， 水象 冇 啊， 嗰陣時都係做有係一水象啊，跟住但係嗰陣時好似我哋覺得佢少少似廣末涼子啦。 哦，即係 少少啊。 個賣點係咩咧？ 都係水象 啦，唔係個賣點係巨魚。 係啊， 唔係水象，個巨魚 啊有啊，係 啦，與神同行啊嘛，呢啲係嘛？边个鱼啊？真系 咁笑啊！ 系咯，嗯，即近排都有啲 KOL 走咗去做呢啲嘅，系啦。 咁样。 上次有冇讲嘅咧？书展嗰只系嘛？新店冇提，冇提。 冇。 即系 Rose Ma 嗰本啊，系。 系。 走咗去日本版影嗰啲写真，咁啊真系咗日本影 嘅呢个。 传说中嘅呢个室内泳池，系啦，系。咁啊，即係好似拍 A V 咁個 feel， 係啦。咁啊，當然唔係 A V， 係攝影相 嘅 啦。 冇嘢 嚇，咪有泳衣啦。 啊，冇點係。 哦，咁唔會，咁佢咪咁人哋呢啲都冇嘅，人哋嗰啲泳衣女郎都冇點睇嘅，都係呢啲咯，變咗呢啲咯，係咯。咁啊，都係與神同行啦，嚇，係啊。咁啊， 個賣點其實係個泳池喎。 嗰個咁，唔係個人，哦，明白。即係個人格仔都唔緊要嘅，係嘛？ 咁啊， 個人其實佢喺唔喺嗰度？喺度都咩嘅，唔关事，喺第二度影都咩嘅， 咁即系可以另外出一本斋影泳池，你都买 吓？唔系，因为佢嗰度见到个泳池有人都咁样啲咩啫？ 以前有只玩法咧，就系、是、个公仔咧，嗰啲卡通人物喺嗰刮落去嗰个景嗰度嘅，即 系 佢另外有张咧刮纸啊，你可以自己刮落去嘅。 系。 我唔知以前有冇玩过咧，即系佢系画咗嗰啲背景，啲公仔另外有一张透明纸上面嘅。咁你咧就自己可以將嗰個刮字咁嘅嘢咧，就刮嗰個超人落去佢你中意嘅位置嘅。 係。 有冇玩過呢樣嘢？ 我冇啊，應該。 刮字咁啫嘛，即係擬印咁啫嘛。嗰啲以前文具鋪咪有啲 A B C D 啊，一二三四乜字咯。 哦。 咁但係佢就係啲卡通人物嚟嘅，啲超人啊咩，你唔好理佢咩啦嚇，總之係啲公仔。咁你就佢就個玩具就咩，就是、有個背景就冇嘢嘅咯，背景嗰個公仔就你可以自己刮落任何地方嘅，你自己刮啦。咁佢唔係擠落去，刮落去，刮咗就攞唔翻出嚟㗎啦。OK， 移咗落去。咁咪應該 Rose Mary 刮落去啊？咁啊，即係我哋自己刮個 Rose Mary 落去，唔中意我中意個泳池啫嘛。其實係咯，係咪咁啊？再唔係你將 Rose Mary 刮落去第二個景都得嘅。OK， 係咪咁咧？抌埋條新橋啊！嚇，試試下喺書展玩下大家嚇，出呢一個係咪有唔同背景選擇嚇？係有風女啦，係嘛？有唔同嘅地方啦、 啊， 佢應該出唔同 pose 咁你掛咧，應該咁樣。 唔同 pose 啦，同埋可能有啲唔同衫俾你掛上去添嘛，仲可以係嘛？掛多啲掛少啲都得，係啦。 基礎 或者掛走啲衫又得，係啦。 基礎就有， 可以加可以減，係啦。 普通泳衣啊， 佢俾你嗰張就著好多衫嘅，可以掛走嗰啲衫，係又得啊。 唉，呢个系抌埋靓桥俾大家吓，下年记得试试吓，试试试印，成本好平嘅啫，其实吓，嗯，好啦，咁啊讲翻呢个啦，咁啊点，咁介绍完未？咁呢个仲其实系一个漫画嚟嘅，原本呢一个透明的摇篮系咪？佢新年咪望过下咯。 系啊系啊，但系佢本身唔系。即係點講？佢本身係啲四格啊嗰類型嗰啲感覺，同埋係 Q 版嘅嚇。 哦，即係唔，哦，即係唔係畫得好似人嘅，即係唔係我哋平時睇動畫啲樣咁嘅。 嚇嚇嚇！ 咁但 係 佢個主題咁鬼 serious 嘅，即係可能係嘅。有時佢可能用啲好繪本咁嘅樣，但係佢反而講啲嘢好認真。係 啊，不過就我就唔係好見佢呢、這個即係有翻譯版啦嚇。 哦，咁佢應該唔算好出名㗎啦，係咯。系咯， 呢、套嘢同秃鹰嗰个有样共通点，就系佢有出专有名词嗰阵时候，佢有注释嘅会。 啊，系啊，系啊，系、 啊。哦，你讲个字幕啫，即系中文字幕啫。 唔系，系日文，佢自己都有打出嚟。 日文都有注释啊？哦， 系啊，佢同阿秃鹰嗰个一样啊，都有。 哦、即系佢意思，佢原本个日文系有做到注释呢样嘢。 系啊，即系佢套剧讲嗰样嘢，佢会解释翻系咩嚟嘅。 哦，即唔係中文字幕自己加落嚟嘅， 唔係中文字幕，佢日文都有嘅。 哦，咦，咁幾得意喎！咁所以可能都會你會認識到有啲嘅專業名詞咁啦， 即係頭先秃鹰都有嘅。 係， 係啊，係啊，兩套都有啊，呢兩套。 咦，咁可能佢哋真係睇咗啲字幕，早發覺有用喎呢樣嘢係嘛？ 一第二集 當介紹咁啊， 即係黃，即係黃金降落傘咁嗰啲，係啦。 唔係，我覺得阿和珅嗰度應該都係咁啦，天命係嘛？唔好成日喺臨尾無端端解釋翻咩同胡滴漏啊，使唔使啫，大佬？你咪講到嗰樣嘢嗰陣，咪喺下邊整緊句嘢咪得係嘛？ 唔知道香港嗰啲 解釋一大輪啦，啱啱上一集啊，羅樂林出嚟解釋嗰啲棍啊，嗰啲叫五棍喎，係啊。 咁係咩嚟嘅？ 係啊，都係解釋一大輪啊，係啊，嗯。诶 ，OK， 咁有冇嘢？咁呢套值唔值得睇嘅咧？其实闷唔闷先？成日影住条女， 我都觉得 OK 啦。呢一套就 吓， 即系条女 OK 啊？ 唔系套，唔系套嘢都 OK 嘅。咁你就诶， 即系如果条女唔 OK 就好恶顶啦，系咪？ 咪条女唔 OK 我都睇得。咪如果只要个演技唔好差过佢咁就得噶啦。咁就条女唔好又衰得啦。唔好话 嗰条女好差嘅演技。 唔係 太正常啦，即係如果你 演技差啦， 即係你都係講佢，其實佢都係靚妹嚟嘅啫，實質佢個角色都係係咯，佢都係唔識嘢嘅咁。總之佢都係睇咗好多人生百態咁講呢啲啦。咁佢見到啲 B B 會佢自己都會露出啲好奇怪嘅表情咁嘅。咁所以呢啲就即係佢 deliver 到佢要俾嘅嘢，因為佢只不過做翻一個細路女嘅啫，佢都係。佢事實上個故事佢都係得17歲嘅，不過佢再即係佢自己連17歲都冇啫，係因為咁、但係嗰個女個樣係大個啲嘅，的確即係你睇落去你唔覺得咁細個嘅，係咪其實男仔樣嘅嗰啲樣係？ 哦，嗰類有對似係啊， 係男仔樣嘅，即係好英嘅個樣其實，係即係可以反串做男角嘅，就去到嗰個程度啊，係咪有啲張國榮嘅嗰啲咁嘅？你覺得有啲啊？唔係，即係佢唔係一個英嘅男仔，但係一個好英嘅女仔咯。講下，即係你成日有啲男仔樣嘅，即係嗰啲咯。係，同埋都幾大隻嘅，應該第時都幾大隻嘅呢、這個女。 嗯。 嚇、即係你睇下，土哥太鳳嘅啫，仍然好瘦，而家都變咗咁。好咁啊，咁啊啦啦隊我未睇最新啦嚇，咁啊繼續發展嘅嗰套係。繼續收咗啲成員啊咁咯，係咯，咁啊齊八人咁啊可以開部咁啊，講到咁啊，咁嗰套唯一即係唔得嘅地方就係太老咯，佢哋班演員嚇， 全員都 全員啊，係啊係，即係同阿威龍嚟㗎，淨係係呢樣嘢啫，佢哋做得好嘅，但係意思唔好就係佢即日劇好少揾廿幾歲扮十幾歲嘅， 係 少啲，唔係冇嘅。即係我們都是出人力者嗰班都唔係好後生嘅，應該係嘛？ 嗰陣時廿零歲啦，跟住嚟才都廿係咯。係掩谷狀係咪？係咪？好似係掩谷狀態喎，又係咯。 下凡咯， 係咯，廿零歲啦，掩谷狀態都係二十出頭啦，係咯。 唔係咁，但係你做嗰套係鹹嘢嚟㗎嘛？ 搞笑咯，係咯， 即係嗰度鹹嘢嚟㗎嘛，你搵啲 underage 去做唔知日本有冇問題，因為日本成年嘅法定年齡係20啊，唔係18啦。 咁嘅問題真係。 即係我恐防佢搵啲細路女呢唔可以做呢啲即係呢啲劇情囉。係啦。即呢套咪喂下奶囉，最多係喂下奶意思真係抱住喂奶，唔係自己喂。係 揸住個奶樽。 係揸住個奶樽喂，係。咪有嘅有嘅有人喂嘅，那個媽媽有嘅。 係啊。 冇魚添，係。但係有影趣睇，係。得不過個媽媽個樣唔得嘅。 哇真係。 唔係佢真係喎，佢一搵嚟啲媽媽呢真係唔得㗎喎，專登。 係啊係啊。 係囉，佢好似專登搵啲唔得㗎，佢唔會搵個靚女嚟做㗎喎。即係好好現實㗎，你個感覺覺得。嗰啲係啲師奶㗎嘛，啲係啲好正常嘅嚟生仔嗰啲女人囉。 是啊， 佢唔會好刻意搵個靚女啊，咁即係你睇好靚咁，唔係嘅。但 係 嗰啲人都做得好好嘅喎。嗰啲人個樣唔靚啫，但佢演得好好嘅喎。 係冇錯。 佢好好似嘅喎，你個感覺係啊。同埋嗰啲 BB 咧，佢都搵咗啲好細個嘅喎，即係佢嗰啲成啱出世嗰啲咧，真係覺得哇乜瘦只馬騮咁，即係佢真係覺得似啱出世嗰啲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好嘢㗎，所以其實佢好實際㗎啲嘢拍得係啊，好真實㗎係啊。同埋一集都已經生咗好有好多個細路啊，好多個出場噶，係啊， 係啊， 嗯，如果大家真係對呢個題材有興趣的朋友，我覺得值得一睇啊，佢 比較嚴肅一啲啊，呢、這個就係啦。 啊，同埋嗰個女咪做過咩咯？個咩果爺啊，又唔記得咗啦。 清源果爺。 清源果爺，其實咪做過嗰咩三月的獅子咯。 係。哦。 講竹象 棋。即 係 啊，竹象棋。啊邊個做啊？神木龍之介嗰、那個，佢嗰裏邊咪有勁咧，個女佢扎住兩條啲頭髮，扎咗兩個好似孖辮，佢唔係孖辮嗰啲，即係佢冇翹嘅，即係將兩執頭髮扎咗喺側邊嗰個，咪呢條女嚟咯。 哦，哇，嗰、那個唔靚啊，嗰套真係唔靚啊，嗰套拍。 啊，咁我冇話呢條女好靚，我唔係 乜嘢，呢 個都唔靚。 係咪唔係靚喎？係好有型嘅咩？好有個。好似好有一種自己嘅性格咁啊！ 係冇錯冇錯， 即係其實日本佢哋係㗎，即係你就算有孫亞純都係，我冇話佢靚啊，啲人話是 M K 啲，咁但係佢係好似好有自己嘅一個性格咁㗎，係 啊，咁樣 個感覺啊，係啊係，佢要呢啲啊，佢唔係話要嗰啲好靚嘅，一般人講咧好靚咧，其實係嗰班好似嗰啲咧賽車女郎嗰啲㗎，係 啊， 其實嗰啲先唔冇性格㗎，係啊，即係你平時睇鹹書嗰啲咧，係 啊。 佢哋咪呢啲咪靚女咯， 一韓 咪一向都講話日本靚女嚟做 A V 嘅喎， 唔係，即係其實佢哋而家要做戲呢班係要佢有一個好鮮明嘅一種性格嘅感覺啦，咁同埋咧佢要個樣咧係順眼，佢唔係話要一睇落去咧，哇好靚啊咁即係美女啊，咁佢唔係要呢啲嘅，咁你反而咧你整個大頭成日影住咧，你唔覺得佢即係惡頂咧，因為佢順眼噶嘛。即係佢唔靚極都順眼嘅嚇，佢呢個好緊要嘅，係啊，係係啊，咁呢個可能大家即係個唔同咯，即係大家揾人個標準係，咁所以好多啲日本紅得起嗰啲咧，香港唔會紅得起嘅，係香港紅得起嗰啲，日本好難紅得起嘅，即係我意思話佢如果佢本身喺嗰度出道啊，我唔係話佢紅咗你紅咗乜都得啦， 係啊， 即係等於阿邊個話阿劉亦菲咁。咁佢其實佢本身都係外國翻中國拍嘅啫嘛。如果佢本身一開始就喺外國撈，佢點會俾人 cast 佢做呢個花木蘭啦？ 係啊， 即係咁嘅意思啫。你一度紅咗陣，你因為紅星嗰陣就冇得講啊。即係意思，你喺翻即係大家調咗喺翻嗰度出道咧，其實大家嗰個揾人同埋嗰個標準好唔一樣嘅。嗯， 係啊，冇錯。 係啊，香港紅嗰班應該紅唔到嘅喺日本。係。 嗯。係。 好。 哦，就係咁。好。仲有冇劇？不等阿芬芬講埋咩啦，係咪？講下另外嗰套delete 係咪？ 係 delete 係啊。 好啦，咁我哋又講下另一出咁嘅劇啦。咁啊，芬芬同我哋分享下另一出嘅，咁啊日劇叫做佢就諗住 delete 咁樣。咁啊，其實有個中文名改咗嘅。 咩人生拆除事務所啊？ 哦，人生咩話？ 拆除事務所。 刪除事務所， 係咁 仲有咧呢一部就應該係7月27日上嘅喺日本，我記得就係、 是， 即係啱啱上，但係原來香港係同步嘅喎、 哦。 哦，Viu TV 咧 ，Viu TV 你上去個 app 咧，其實已經有埋中文字幕上咗架噶啦，已經。 哦。係 啊。 哦。咁樣。 都係有得到噶啦，已經係直接。 哦 OK， 我諗係同一日添啊，差唔多係。 係同步 ，OK。嗱，咁呢度係什麼東西咧？咁好似都係一個小説嘅改編嚟嘅，如果冇搞錯。 佢就話有小説嘅外傳，但係唔係改編，即係話佢同一時間咧有電視劇，亦都出埋小説嘅。 係。 哦，咁。 即係小説可能係另外一個故事嚟嘅。 咁、哦、樣。哦，咁啊唔清楚啦。 即系可能系多媒体发展啦。 系啦，咁呢个主要系边个做嘅咧？其实同埋呢个系咩嘢？你听个名好似好科幻，系咪？又 delete 系咪？又咩人生咩？ 有少少科幻成分咧，其实 系。我觉得冇啊，其实冇。 但系你而家你现实上系应该冇呢一个职业噶喎。 唔系，即系佢冇呢个职业啫，但系即系佢做嗰样嘢，我以为佢搞啲咩咁劲高科技咁，其实佢只不过即系将你。即其實簡單講啊，佢係一個行業，咁但係一個新嘅服務啫，咁你好日新月異嘅，係咪可以有個即係你作一個現實冇嘅服務都得？佢只不過咧就幫啲客人咧，如果佢死咗之後咧，佢就幫佢 delete 曬佢嗰啲電話或者佢總之佢自己 register 咗話 delete 嘅嘢啦。咁就可能佢部手機又好，佢部電腦好，咁佢就會幫佢 delete 曬佢裏邊嗰啲 file 嘅。咁等人哋唔好即係睇到啲嘢。咁佢哋都有搞笑話咧，係咪啲鹹片咧咁樣嘅？係佢有咁講過嘅，係啦。嗱，咁到底邊個做咧？其實佢都幾勁嘅。你如果你講個演員， 其實原來呢一個日劇咧，喺日本方面都係期待到 高 嘅，喺呢個 冇錯 嗰陣時 係，因為演員 係兩個大明星啊，其實 唔止 嘅大明星啊， 仲好似有阿橋本愛，不過我懷疑係其中一集做出嘅， 應該係其中一集嘅，因為客串 冇錯 都好 客串啫。嗱，係啊，即係可能每集都會有啲星嘅。咁主演嗰兩個男主角，其實佢都係其實係一個偵探故事嚟嘅。其實我 即 係講翻先，係一個偵探故事。 任何劇咧，任何題材都可以變為偵探嘅喎，好勁。 其實因為話佢哋不斷咧去揾新題材啊。其實我哋頭先喺度講有啲嘢漏咗，就係話咧，其實呢個就係香港同日本嘅差別，就係、是、佢雖然題材係都係偵探啫，都係嗰啲嘢啊，或者佢都不斷 repeat 住，可能唔同嘅題材校園咯，咁但係咧，佢哋每次咧都會揾啲新嘅角度同新嘅方法去做嘅，咁而呢樣嘢咧就有別於我哋即係香港喺中國人， 就算係呢個偵探故事，佢到最尾一定會擺翻啲人情味落去嘅。呢個係日劇好常見。 呢樣嘢香港勁啲， 有少少感動位嘅。 香港係個人情冚過咗成件案添，係啦，唔查案嘅。係 令到你有少少感 動。哦，咁啊係，香港你睇完你唔係馬咁嘅。 好似呢一個故事嘅第一集，佢擺咗個故事。 冇錯，冇錯。 即係有時亦都會講老人嘅問題。 但呢個唔係佢，即係佢淨係佢會咁做，但係咧佢會嘅咧就係佢會去刷新。一個舊嘅題材，佢會擺一啲新嘅方法去做啊，係 冇錯，係 啦。咁呢個香港就 嗰兩個主角先啦，講咗咁耐都未講嗰兩個主角。 係啦，咁邊個咁勁啊？咁樣講下啦，邊個？ 其中一個就係 山田孝之 啊，山田孝之呢個就公認好戲啊，即係越做越好戲㗎啦，佢真係。係 啦。 我唔知啦，佢做笑片就有人 buy， 有人唔 buy， 我屬於唔 buy 嗰個啦。 佢做認真片係 OK， 係，但係佢做笑片我唔好中意睇嘅 ，OK。 尤其做啲心理變態嗰啲，佢做得好。 係，冇錯。 咁另外一個就係無面超人 W 嘅其中一個阿 菲利普，菲利普即係呢個間田尚輝。嗱，咁呢度咧，佢連佢個名都有啲關係嘅。嗱，第一呢套本身同 W 無面超人 W 一樣，係一個兩人一個偵探故事啦。 偵探冇錯。 第二樣就係咧，佢永遠係做右邊嗰個嘅，即係之前嗰個係左長太郎，係左邊啊，佢右太郎啊，呢個佢叫翻做右太郎嘅呢度嚇。但嗰時無面超人佢叫菲利普嘅啫，呢度佢直情做右太郎，就係用呢個角色同啦左長太郎合體啊，應該先最 fit。 但又調翻轉嘅喎，因為呢一次咧，佢係做負責行動嗰個嘛。 冇錯啦， 負責諗嗰個係反翻轉嘅。 因為山田孝之咧，呢度佢係坐輪椅嘅， 係。 咁我哋咧， 佢係小下半身。 係啦。佢都會出街嘅，不過佢坐輪椅，即係佢有出街嘅。 好打添，唔止係。 係啦， 可以打嘅。 嗱，咁呢啲就傳統佢哋叫做咧，叫安樂椅偵探啦，即係其實一個咧會係唔出去嘅，盡量啦，即係當然佢唔盡量唔出去，唔代表佢完全唔出去嘅。 咁但係另一個咧就會係行動型嘅，咁其實佢都係做翻一樣嘅嘢。咁你不如咪就係阿菲利普就係唔出去咁啊，因為其實佢唔係人嚟嘅，咁啊都係佐藤太郎就出去行動，咁其實就調轉啦，今次就係係咯，猶太郎走出去行動。咁其實佢同埋咧，佢個外造型非常之特別，呢度係一個好無厘頭嘅仰個頭，唔知做咩嘅個假髮。 令我諗起舊陣時咧，阿郎的故事咧，周潤發嗰個 有少少都係咁，同埋咧，你嗰多條呢個，我成睇咗一輪咧，呢個邊個嚟？我先嚇咩？呢個係阿菲利普嚟嘅咩？唔係啩？ 因為佢不嬲都靚靚仔仔，梳到好靚啊！ 係啊， 好似女仔咁樣化妝噶嘛。 誒，呢度成係好鬼肉酸， 即係吊兒郎當咁樣，嬲嬲咁樣嗰啲樣咯。 咁但係你呢度咧，你睇到佢咧，佢完全可以演繹咗一個咧，佢從來唔係咁嘅性格。仲有咧， 好戲喎，佢真係做得好喎。 仲有咧，原來佢嘅特別嘅能力咧，就係佢喺電話同人講嘢就佢會扮啲唔同嘅人嘅喎。咁可以佢突然間又～变声咁变咗个大叔，咁佢唔系咁搞笑咁，到佢系似嘅， 同埋佢嘅演技真系好劲， 系 变 嘅，冇错，佢随时变嘅，系啊， 系， 咁但系佢个主角色嗰个样就系神啊神下咁嘅，即系佢好得意嘅，佢学科失失咁嘅，系你以为佢好醒啊？唔系嘅，佢系里边醒，但系个外边你睇系科失失咁， 小聪明嗰种咯。 是其實佢係好犀利嘅，冇錯。即係問你邊個，佢即刻可以作到個身份出嚟，好有 make sense 就套到嗰啲人料，係好勁。咁呢個就係佢專長。咁其實就係三年後呢個家姐揾佢翻嚟。咁佢家姐就係一個律師嚟嘅，因為佢就幫緊佢免費幫佢去打緊一場官司，即係幫緊猶太郎。咁所以佢就要即係要回饋翻就係乜嘢咧？就係、是、佢幫佢細佬做嘢咯。咁佢手原來就係喺佢嗰個大廈嘅 basement 下面，咁就喺度搞呢壇咁嘅叫做咩話？咩叫咩話？佢中文叫 山隨事務所。 山隨 事務所。 係啦，咁啊，類似咁嘅嘢啦。咁佢就有好多呢啲 client 就話，如果佢個電話咩唔得咩，唔可以幾多小時，三六小時，令佢自己 set 嘅啫，你自己 set 嘅啫，冇所謂嘅。咁佢就會幫佢 delete 咗啲嘢噶啦，就恐防有啲。泄漏嗰啲咩出去咁樣，咁佢三年後呢個本來就話佢完全唔會理會嗰啲翻落嚟乜，咁但係就因為多咗呢個多事嘅猶太郎喺度咧，佢就 即係有少少正義感嘅後生仔啦。 係啦，咁佢就發覺咧，佢呢件第一件事件咧，就其實本來無厘頭嘅，只不過有個爛鬼記者，同埋啲諗住啲咩狗仔隊冇咩出息，咁啊以為佢死鬼咗定乜鬼，咁啊諗住刪鬼咗，咁但係原來佢現場去調查，即係想證實佢係咪死亡嗰陣咧。就因為佢去咗佢 register 嘅地址，但係原來嗰個人咧已經唔喺度住啊，即係同我老婆分居，咁就同咗佢個仔嚇係點？ 因為佢要確定咗佢係死咗，佢先可以殺。 嗱冇錯，佢要確認佢係死，係咁所以佢要去現場。 因為佢係呢個係第二個卡人嚟嘅，第一個卡人嘅係一個導演，跟住之後佢就好快證實咗嗰個導演死咗啦，跟住即刻做。 即係佢唔需要去出動啦，總之佢真係出動嘅第一個就係呢一個這個狗仔隊，咁佢就接觸咗佢個仔，咁佢個仔就以即係佢就以為佢爸爸係一個偉大嘅一個嘅，即係一個人嚟嘅，佢就要咩對付啲即係罪惡，咁但係佢媽就係、你唔好俾我個仔知道，就大哥好失望。咁但係因為佢咧俄稱係佢個同事啊猶太郎就係、是即係菲利普，咁就同佢仔叫做有少少即係 friend 咗咁樣嘅，咁同埋佢又應承佢話叫佢爸爸記得即係。佢話記得佢生日啊！佢話唔知過多幾個禮拜因為生日咁嘅嘢嘅，咁呢個就係頭先分提過一個感動位啦，因為佢爸爸已經死咗噶啦嘛。係，咁亦都因為佢同佢老婆分咗居嘅緣故，佢就後屘都係呃住佢哋，冇話到俾佢死，冇話俾個細路仔聽佢死咗啦，最少係。佢仲代佢送咗件禮物俾佢添，就係嗰個望遠鏡嚇。咁佢話立志第時要做一個好似爸爸咁犀利嘅記者，咁但係佢媽就即係覺得佢係廢，咁但係最尾就發覺原來佢係查緊一單即係你可以話係啲 警 察，係啦係啦，貪污嗰啲嘢啦，咁所以就俾人做低咗嘅，可以話嚇。咁如果簡單講係咁咧，我費事詳細講啦。係 啦 詳細自己睇過啲嘅啲相，呢個 因為而家香港都有睇啊，你可以都睇到。 係啦，都睇到咁，但係就關咗件咩案件，咁就係幾得意嘅。佢即係點樣抽絲剝繭去中間去即係揾出嗰啲嘢，咁同埋即係點樣去破解嗰啲密碼，咁就因為佢接觸佢個仔啊嘛，點解就？知道啊，佢可能係用咗個仔啲咩即係出生日期咩，都唔啱喎。咁但係佢就記得個細路仔話佢咧，佢爸爸叫佢做 karate kid 啊， 搞啲 kit 即 係以前。 系啊，即系佢搞啲 kit 啦，佢成嗰个里边日文都系咁叫，咁即系以前嗰套咧，即系好似单脚企咁踢嗰、那个啊，即系后屘 踢近嘅成龙都拍 过。冇错啊，成龙做师傅，跟住系啊 Will Smith 个 仔， 系啦 ，Will Smith 细个啲嘅嗰时就做过嗰集，系啦，冇嗰、那个嗰咁、那個、大嗰啲细路仔就拍过一次其中一集嘅搞一啲 kit 啊，咁呢套好出名嘅，系啊，呢套嘢其实好出名，日本嗰时香港好出名，但系而家冇人识嘅香港，咁。系，虽然真系冇人识，系啊，咁但系日本佢之前好出名嘅呢、這个卡拉 OK， 咁佢就啊，咁啊试下卡拉 OK 啦，咁结果就真系系呢个密码，咁佢就其实好得意嘅，系啦，即系佢一个咁样嘅两人组合嘅一个破案啦，系咯，咁佢似乎亦都令到呢个本来咩都唔想理嘅，即系丹尼考兹，佢又好似唔知点解又会跟咗佢一齐去破案咁样，即系好奇怪嘅， 佢一齐癫。 即係你反而係俾啊呢、這個阿菲利普主導咗啊！你成日覺得佢應該係佢做佢助手嘅啫嘛，係咯？ 因為可能阿沙田孝之個家姐點解會介紹阿菲利普俾佢識咧？佢就係睇到阿菲利普有個特點上啊，佢影響到身邊嘅人都會改變啊！佢咁樣同佢講，都有咁樣同阿沙田孝之講，佢呢個人係會令到身邊嘅人變得温柔啲。 系 有人性啲嘅， 咁但系佢话佢其实有喜爱睇喎，但系好似佢又冇讲到佢其实系咩人嚟。 嗱，呢个应该系一个神秘位啊，亦都 冇错。佢 实际系好中意摆嘅位啊，呢个人。 冇错啦，咁到底实质呢个菲利普系一个点嚟？可能佢即系佢讲到 咧，比翻咧上一季嗰个 unnatural 咧，其实就好接近嘅，其实系佢系将有一个其中个主角个身份嘅秘密又系摆咗喺度，然后慢慢逐步揭翻出嚟，其实都系呢种 感觉。系。哦，咁你咁講啊，菲利普都係嘅，你初都唔知佢做乜，點解會係好似鬼咁樣？ 但係佢哋好勁嘅，就揾到另外一個觀點同另外一個 冇錯， 即係令到件事變得有新鮮感啊！其實係 係 即係唔會集唔會套到 冇錯冇錯，佢就係點樣先可以令到係咯？明明查案呢啲咁嘅人組合好多啦，即點解佢仲會覺得有趣？佢哋就永遠都揾到個位。咁呢個其實大個心思咯。有火花，有火花，係有火花。 係啊，角色設計令到有新意咯，係咯。 係。就咁啦，咁其實就都有趣咁啦，係咯。 我覺得呢個幾好睇喎，我又覺得呢個。 都同埋讲一讲做阿边个山田孝之假借嗰个阿麻生九美子啊，系 我好熟面口，我见到佢 系咯，就麻生九美子啊， 即系旧阵时都系嗰啲青春偶像嚟 啊， 佢系 啊，都系嗰啲系咯系咯。 哦，呢个我冇追开，听过个名嘅，系咯系咯系咯 系咯， 我嗰初以为阿毛嚟嘅，原来都唔系，系咯， 唔系都系 唔系都中女啫。 系啊， 系啦，咁就都睇得过嘅，所以呢一个日剧，我觉得喺今季嚟讲， 嗯， 系，冇错， 系，好嘅，有冇补充？ 冇啦， 嗯， 系，呢个只系第一集啫，系啦，咁大家可以睇落去，咁下一次有破件咩案啦， 系啊， 即系每集一案咁啦 ，Mini 系啦， 嗯。